香港本土民主运动论述探明。本土青年论坛，民族论与城邦论。 我哋今日呢个论坛咧，个题目就系、是、民族论与城邦论，吓个副题系香港本土民主运动论述探微。咁就我哋就即帮佢定一个名字，就叫做本土青年论坛，就是、普罗政治学院主办嘅吓。咁我哋请到三位咧，即系长于论述嘅年青人，大家对佢哋嘅文章都唔陌生噶啦。咁喺我右手边呢位咧，就陈亚明先生或者同学啦。咁啊，亞明咧，我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係佢即係 K.O. 呢個劉乃強啊！即係我到而家都即係啊，即係一講起我就眉飛色舞噶啦。咁另外嗰位咧就係李啟迪啊，李啟迪亦都係文章寫得非常之好嘅。咁大家亦都睇過佢喺香港大學一個六四論壇啊，點樣搞掂呢個李卓人係嘛？咁啊，最右手邊嗰位咧就個個都識佢噶啦，係嘛？因為佢又喺即係我哋個網台度都出現過嘅，又係呢個本土新聞嘅即係骨幹分子，咁就係盧思達啊。呢位就堂主巴閉啲，無代堂，咁仲有代，仲有夫人啊！唉，佢真係好好多頭銜嘅啊！咁我哋今日咧就佢哋三位咧都有準備嚇，就呢一個論題咧發表嘅意見嘅。咁我就要求佢哋咧一人咧就俾個即係俾個大綱我哋嘅啊。咁第日我哋都會擺上網啦，係嘛？咁佢今日咧就係按照佢哋即係嗰個大綱嚟講嘅啊。咁陣間依次序咧就係佢哋三位就每人講15分鐘嚇。咁跟住落嚟咧就我哋請兩位啊，即係教授咧就去評論呢三位年青朋友嘅嗰、那個即係報告啊，咁啊，因為陳文咧就是、城邦論嘅始祖啊，咁佢哋咧就出咗一本書，就香港民族論賣咗15,000本嘅啦，好得人驚嘅，就多謝梁振英啊。好嗱，咁、我哋嘅論壇正式開始啊，而家就有錄影，就不過就冇直播啊。咁我哋首先請阿陳亞明先生發言。 大家好，我是陳亞明，剛剛才知道自己是第一個發言，難免有少少緊張，因為昨天李啟迪打給我，我才知道自己今次是公開第一次發言，本身其實我沒有緊張，但來到這裡有少少緊張，不是因為多人，其實是因為很少見到一論壇有這麼多重量級的前輩在這裡、有毓民，有孔告峰教授，有國師，還有李儀先生在那裡，即是自己第一次公開發言，有這麼多前輩指教，我都 很高興。我講下我今天的題目設定，我自己設定了是叫做想像未來香港城邦論和香港民族論。我覺得香港現在否決了假普選之後，以及831落閘之後，我們要面對三個問題。第一個，香港是什麼？即是香港是什麼？第二個，香港人是什麼？第三個就是2047香港想像。你看到其實可能主流媒體包括學民思潮等等都開始要擺放重點在2047這個問題，但我覺得要答2047究竟我們有什麼想像，我們有什麼出路，先要答香港人是什麼以及香港是什麼。咁我就認為其實香港城邦論同埋香港民族論咧，係俾咗個答案我哋。我覺得香港城邦論咧係回應咗香港是什麼呢個問題，香港民族論咧就答咗我哋香港人是什麼呢個問題。咁講到喺我開講之前，我必先講啦，即係其實我唔係香港城邦論嘅專家啦，咁其實國師先係。咁我又唔係香港民族論嘅作者啦，其實本書咧同我無關嘅。雖然我就係學院嘅前副總編輯，咁我基於咩去講咧？我成個論點我歸根究底係想同大家講想像。咁 一句說話呢，即係我自己最尊敬嘅一個偉人啦，愛因斯坦，佢就話：想像力比知識更加重要。咁我哋有想像力先至可以突破多框架。咁咧，以前我係其實係讀 science 出身嘅。咁雖然大家可能以為我成日寫文啦，但係我讀 science。咁愛因斯坦咧，點解人哋話佢聰明呢？係因為佢唔單止係學識啦，佢當然有學識啦，就係因為佢有想像力，佢突破咗牛頓嘅框架。咁以往喺咧喺喺物理上面啦，牛頓咧係佔有嗰、那個主要嘅位置。但愛因斯坦咧就 challenge 咗佢，就係先至創立咗相對論啦，先至係突破咗新嘅框架。所以我話講出即係想像力咧係十分之重要。如果冇想像力嘅話咧，其實係冇香港城邦論啦；冇想像力嘅話咧，其實係冇香港民族論。咁咧，其實喺2011年尾嘅時候咧，香港咧就出現咗一件大事。咁係咩呢？其實係香港城邦論出版。咁城邦論嘅出版呢，係講緊係突破咗嗰個傳統民主回歸論嗰個睇法。以往呢，香港嘅理論啦，民主理論啦，係以香港回歸論呢係作為一個中心嘅。但係陳雲呢，佢一早就講咗民主回歸論嘅問題啦，2011年。但係呢，你今時今日咧，傳統化民咧，先至係講話民主回歸論已死啦。咁即係佢哋嘅問題係在於咩咧？佢係要到香港可能玩完咗啦，要到落咗閘啦，八三一係要否決咗白假普選咧，佢先至同你講話香港回歸，即係民主回歸論咧係唔 work 嘅。但係其實如果你有先見之明啦，有遠見嘅話咧，你一早就睇到。即是民主回歸論是有問題，因為你民主回歸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它是假設了中共是一個很開明的政府，是會給你一個普選承諾嘛。但其實在全世界的民主裡面，你不可能是有，即是你要民主是由上一級給你下一級的，是不可能的嘛。從來你民主爭取都是要政治鬥爭出來的啦，全部都是講政治實力。咁咧，去到依家否決咗假普選啦，你見到主流媒體依家係講咩咧？就係講中港區隔啦，即係梁家傑佢都喺《蘋果日報》講話中港區隔。你講黃之峰佢都講話哦，修改基本法全民公投。咁呢啲唔係佢哋嘅想像力啊嘛，佢係執人口水尾啊嘛，即係你可以話佢係執國師嘅口水尾啊。咁係證明啲咩咧？佢哋是冇遠見啦，即使泛民話爭取民主咁多年啦，我成日都覺得係，即使香港行民主制啦，俾泛民執政啦，佢哋識唔識執政啊？我覺得佢哋一樣都係唔識執政，因為佢哋係長遠缺乏執政意識啊嘛，即係缺乏長遠嘅執政意識，係甘於永遠做一個反對派咯。咁依家嘅問題就係話八三一落閘啦，否決假普選啦，咁樣我哋之後點咧？咁咧泛民班人咧最中意問然後咧嘅嘛，即係我話退聯然後咧，但係你依家問佢哋然後咧，佢哋係唔識答你嘅，即係六四集會然後咧否決假普選然後咧，佢哋係答唔到你嘅問題。但係咁邊個答到你嘅問題咧？就是依家香港民族論同埋香港城邦論提供答案俾你哋。咁我啱啱都講話點解大家依家好似將個焦點咧擺翻喺2047呢樣嘢，就係話當初民主回歸論咧，佢覺得要爭取一個民主制，咁確保香港嘅生活方式不變，確保一國兩制可以不斷延續落去。咁樣依家呢個假設被現實否定咗啦，咁嘅話你2047之後嘅話，咁你點樣點算咧？咁你係咪繼續話延續一國兩制咧，定係變翻直轄市咧？咁嘅話係要我哋重新去想像。咁我回覆到佢一開始就係話，咁香港人係啲咩？香港係啲乜嘢？2047你有咩想像咧？咁對於某啲人嚟講啦，可能2047係一個 恐懼呢？但是對於我來說呢，就是其實是一個突破位，因為它有不確定性的嘛，它是給你一個重真想像的機會的嘛。如果你永遠都一直擺在民主回歸的話，那香港其實是沒有一個出路。那哲學家尼采有一句話很好，就是說上帝已死。那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西方文明，尤其基督教，那他的道德標準是圍繞著上帝的，即是上帝這個核心，你所有道德價值都建基於上帝在這裡。尼采又出來高呼上帝已死，就否決了這個前提，就重估一切的價值。咁對於尼采嚟講咧，上帝死了一切皆可能。咁對於我嚟講咧，就係話民主回歸死了一切皆可能，甚至話基本法完了一切皆可能。可能大家最想聽到咧係就係話哦，共產黨完了一切皆可能。咁民主回歸，唔係我覺得否決咗個假普選咧，係逼啲人去思考啦。好多人咧，好似即係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啦，佢唔當係五十年不變嗰樣嘢存在，即係好似鬼揞眼咁樣，係見唔到。咁我哋依家就係逼嗰啲人去喂重新思考喎，你一國兩制就快。可能2047之後基本法是沒有寫明是之後是怎樣，那你要重新思考這些問題。那我就覺得這些問題呢，其實是因為你現在是否定了你本身的一些假設啦，令你可以有新的想法。那我覺得論述呢一定是建基於某些假設，這些假設呢可能是對你的想像造成問題啦，亦都是你建立一個新的論述的出發。那我舉一個例子，就是其實講了好幾年，就是中國沒有民主，香港沒有民主這件事。那陳雲當初在城邦論就挑戰這個假設，但以往的人不是這樣想的嘛，就覺得可能中國有民主呢就一定好。那你建基於這個假設的時候呢，其實你即是你不會有現在本土論述有本土派的出現。那我也想講一下這個中國民主的這件事。 那在城邦論裡面呢，陳文就做了這個好的示範，就是講為什麼中國民主中國一定不是一定好呢，就是一國兩制呢可能是一個特權的安排。如果你有一個中國民主的時候，你香港的一個可能地方就可能會不會成為了它中國的一個地方議會呢？那可不可以保證到會繼續給你一國兩制呢？即是陳文就 challenge 了這件事。第二件事呢，其實 是我自己想補充，我覺得中國民主的一些問題，就是呢關於中國民主，即是關於民主化，政治學大師 Samuel Huntington 講話就是有三步的。第一步呢就是推翻個專制政權，第二步就是建立個民主政權，第三步呢就是鞏固個民主政權。其實對於我來講，即是我自己長期思考中國民主這件事，我就現在其實很懷疑根據中國那種的封建文化和奴才的文化，它可不可以鞏固到，即是可不可以走到第三步鞏固到民主政權。因為在歷史上面呢，其實在非洲呢很多國家其實它的民主制它會 break down。 很多人以為其實 你一個國家建立了民主制之後就永遠都行到民主制，其實不是的。其實你有民主制呢在歷史上面呢都經常有 break down 的情況，就回到去一些很獨裁政權或者行一些很劣質的民主制。那我覺得在中國呢可能有民主的話呢，那可能個問題就是說它會第一個情況可能會 break down， 即使可能你推翻共產黨之後可能行個民主制，咁佢可能 break down 啦，去翻一個專制政權啦。第二個可能嘅情況就係佢行一個劣質嘅民主。咁我點解覺得要 講到香港民主的時候要保持那個城邦狀態是什麼意思呢？因為香港呢，我自己就認為其實它都是差一步呢就走到優質的民主制，就是因為共產黨阻住你才走不到，就是你去走那一步那就走到優質的民主制。但我覺得大陸不是的，即使它建立了民主政權，它都要用很長的時間它才走到優質的民主制。所以即使行，即是中國民主是可以走中國民主都好，即是中國民主和香港民主同時走都好，你一定要分開走，香港才可以確保到它那個建立到優質的民主。咁之後我就覺得可能二三四五嗰啲咧，佢哋有冇好張嘢？ 有嘅。 咁我哋可以思考下，可能有啲假設咧，有啲咩問題？你哋可能根據嗰啲假設，你 challenge 佢哋嘅話咧，可能有啲新嘅睇法啦。譬如話，我依家第五樣諗到就係話。過往呢我們有個假設，就是香港人呢一定是中國人啦。那你如果 challenge 了這個假設的時候，可能你有些新的看法。我覺得香港民族論呢它就是 challenge 了這個看法。或者說有些假設呢，就是說即是我有時會跟大陸的知識分子呢談香港的問題，他們有個假設就很奇怪，他們就說中共呢是永遠都不會變弱。那我說你經濟可能會下滑的嘛，但他們說不會的，永遠就算下滑都是升 GDP 3即是升 3% 至 4% 之間猶豫。即是如果你這些假設有問題的話，即是中國不會變弱這個假設有問題的話，其實你香港人應該都要有套論述去怎樣回應的，即是怎樣跟著中國變弱這個時勢，其實你香港可以怎樣做呢？這樣都是我們值得我們去思考。那最後近期講的一件事就是說，可能2030幾年的時候，即使黃之鋒他都是這樣說，就是說可能全港有公投的，那我們應該怎樣做呢？即是你現在想像是就是說這個公投是你為你2047的時候搞的，那你有什麼想像的選項呢？那我現在是就我自己思考，可能我想了幾樣。第一樣東西就是香港可能變成大陸的直轄市，第二樣東西就是永續自治，第三樣東西就是香港獨立，第四樣東西就是全民制憲，第五樣東西就是修改基本法。但是其實他們之間是即是我講的這五樣他們未必有衝突的，但你們怎樣去做選擇呢？而你們現實上面亦都有很有可能去做這個選擇，那你們怎樣思考這件事呢？如果你們不思考這件事的話，很可能是變成第一樣，就是說香港最尾會變成一個大陸的直轄市。因為你文匯報近排都有寫，即係佢有個新聞就係話，未來十年港府唔會重啟政改，普選遙遙無期，深圳 GDP 將會超越香港，中央可能會喺2047年結束香港高度自治，併入深圳由中央管轄。咁喺呢個情況下，其實你喺2047年嘅事之前，係一定要認真思考話，其實香港之後係會有條咩嘅出路。咁你答香港之後會怎樣的時候，你一定要問香港是什麼。我一陳文其中他就是在香港城邦論就是答了你一件事，就是說其實香港非，即是他在香港城邦論就寫到香港非國亦非市，香港是一個城邦。那我認為這件事 很重要。那如果你認為香港是一個城邦的時候，那你的狀態就是說，即是在城邦論就寫香港的城邦狀態可以維持延續很久，也可以自成文化體系，無需祈求民主的中國做歸屬。那這件事很重要，如果你認為香港是一個城邦的時候，其實你是即是你要投什麼呢？就是你是要支持一個即是延續個基本法，甚至是要將香港依家一國兩制呢個過渡狀態咧，延續到一個永恆同埋恆久嘅狀態。可能呢樣嘢就係可能近排大家討論嘅永續自治嗰樣嘢。咁我 就喺即係近排大家都講話修改基本法啊，咁我都對呢樣嘢有少少意見啦。我帶咗本基本法嚟啊，即係我唔係燒基本法啊，唔係六四集會呢度。況且鬱敏好似早就燒過基本法啊。喂，因為我聽到學民思潮佢哋話要修。即是說要研究裡面有什麼條例之後去修改，那我沒有研究太仔細研究過基本法，但我想提出呢，喂，你照著這個封面呢其實都很有問題。這個問題是什麼呢？如果你認為香港是一個，譬如我說香港是一個城邦，那它不會 是一個特別行政區。我覺得特別行政區的問題是什麼呢？一來是模糊，二來其實是矮化了香港。你討論過2047的時候，我覺得其中一件事就是你要重新說回香港是什麼。因為過往97年你是甘於被中共定義香港是什麼，定義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甚至後來說話是可能是鄉鎮，可能是泛珠三角洲的一部分，但你其實香港過往不是這樣的，佢香港係有世界嗰面㗎嘛。如果你睇邝建明咁啱佢出嗰本書，就係港英時代，就係講一個世界香港嘛。過往香港係一個東方之珠嚟㗎嘛，係一個東西交匯嘅城市。你如果係甘於可能香港係一個特別行政區，咁你咪認為係咁，但係你唔係㗎嘛。你要重新可能喺新嘅一輪可能前路談判的時候，你香港人要重新去講翻香港是啲乜嘢嚟。如果你要修改基本法的時候，我覺得你直情要修改埋佢嘅封面，即係你唔好叫特別行政區。如果你覺得佢係城邦嘅話，你咪香港城邦咯，直接係修改咗佢個特別行政區嗰部分。因為呢樣嘢係好緊要，你中共其實係基本上都係得一招啫嘛，都係不斷矮化你香港嘛，就話你。即是他矮化完你又覺得 是你香港渣，但其實不是香港渣嘛，你整到他渣嘛。咁呢，即是我總即是簡單講下啦，喺呢部分即是你話答呢條問題嘅時候，香港係啲乜嘢呢？我就講香港城邦論係俾咗個答案你。而喺2047嘅前途嘅談判嘅時候，我認為其中一樣好重要嘅點就係話，你一定要重新建立翻香港世界嗰個地位。咁我第二部分咧就係講香港民族論啦。我覺得香港民族論依家可能市面上可能得一本書咧，叫做《香港民族論》啦。咁呢本書我覺得有好多補充嘅地方啦，但我反而覺得《香港民族論》呢本書呢唔係《香港民族論》最重要嘅書啦，我反而覺得係徐成恩嘅《城邦舊史》先係，因為我一路都覺得即係《香港民族論》嘅核心喺邊呢，就係香港人嗰香港史觀。你要建立一個香港人嘅香港史觀是很重要，因為這件事在台灣它追求民主化的過程裡面都起到很重要的角色。台灣那時候是說書寫台灣人的台灣史嘛，你現在香港人如果你要建立自己香港人的身份，香港人的自主性，就一定要重新去建立一個香港人的香港史觀。而且史觀這件事很重要，我抽了一些即係《港英時代》呢本書寫嘅一啲要點咧，就係話你史觀咧牽涉咩問題呢，就係講緊你係即係乜嘢香港人啦，咩係香港嘅核心價值啦，同埋一路即係大家講話可能民族咧係一個想像共同體，史觀亦都好重要，就係話界定一個想像共同體成員嘅身份。即是一種很重要的成分，還有歷史的書寫呢從來都是涉及政治的。香港人呢往往呢是講可能會論政，但很少講話歷史，講話由香港人的觀點出發寫的歷史呢是更加少，所以你往往在書面上即是市面上面見到有些書呢都是講即是有一種叫做官方民族主義或者大中華意識出發的歷史。即是最簡單一樣東西，就是說 你在市面上看到有些書就是講香港歷史的，他對九七會他會怎樣講呢？他說、哦、可能香港人是很熱烈回歸可能祖國，但其實事實上 不是這樣。你是要，如果你是缺乏可能香港人表達自己觀點的書的話，你又被那些論述呢佔為主導，那就 很可能呢可能後人將來啲人會見到、哎、可能那些才是事實，可能香港人當初真的很熱烈回歸。我在台灣學者我在那本書我抽到一句很好，就是說、你爭奪歷史的事就是講一種集體回憶的形成嘛。你講香港人的香港人這個身份的時候，你建構這個身份的時候是講一種集體的記憶嘛。譬如你可能雨傘革命樣可能都是我們一種集體的記憶嘛，就是我們這班人才有這個記憶嘛。就是你可能、中國那邊的可能台灣那邊都不會有這種記憶嘛。那的話這一種集體記憶是對建構可能香港人這個身份是很重要。咁點樣歷史係咁重要呢？我可能依家簡單講，可能1984嘅作者奧威爾佢講呢句話好好啊，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咁呢句話係表明到其實你可能爭奪咗歷史話語權，其實你就係操控咗可能現在同埋未來。咁我最尾好簡單講就係、我想講一講民主回歸作為一個結語，同埋一嚟是批判民主回歸呢樣嘢對於、我哋一個新的出發啦，即係香港未來民主路咧一樣很重要的嘢。第二嚟咧，我是想講話點解建立一套香港人的史觀係咁，即係咁重要呢。咁我喺國準備呢個論壇嘅時候呢，其實我睇咗可能大家都唔係好鍾意嘅立場新聞嘅關於會點嘅報導啦。咁佢個報導好詳細嘅，但係我係發現到啲乜嘢呢，就係香港呢往往係有一班人可能講普世價值啦，就唔講國族身份呢樣嘢啦。即係佢哋係假設咗一樣嘢，就係話人呢係要作為一個個體呢去爭取人權啦，爭取普世價值啦，民主自由平等。但其實人呢是不是真的可以單單作為一個個體去爭取一些政治權利呢？是而沒有一個群體身份，一個國族身份呢？其實它背後涉及很複雜的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辯論啦。那我自己都沒有仔細研究，但我是想講出的是我看完那班人的一些的經歷啦，會點嗰班人嘅經歷啦，同埋近排關於可能一啲民族性嗰啲嘅辯論啦，我係覺得人咧係有一種心理咧，係個係唔可以單單作為一種個體嘅，佢係可能係即係佢係一定會啦，我係用呢個字一定會啦，係歸屬某啲嘅群體嘅身份嘅。如果你香港人，你建立唔到一個類似國族身份咁嘅身份啦，即係香港人嘅身份啦。咁嘅話，你最尾都係會走向大中華嗰一邊。咁我喺睇嗰啲報道嘅時候，由即係嗰啲訪問啦，尤其係關於曾樹基啊，佢哋嗰一班人咧，因為佢哋嗰班人都叫自己做左翼噶嘛。但係最尾點解係受大中華意識嘅影響咧？我覺得佢哋嘅心理係始終都係有一種逃避唔到一種國族身份嘅影響，即係佢哋口頭咧可能會講話其實係因為普世價值，但我始終覺得佢哋潛意識啦、心底裏咧係避免唔到嗰種國族意識嘅影響，所以我就係話建立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喺呢個時刻係極之重要啦，書寫香港人嘅歷史呢樣嘢係極之重要，因為你去到可能之後的一些即是新的可能一個前途談判，如果你沒有那種香港人的身份，你是最後可能又是重新走向大中華那邊。那我 所以我就認為可能新一輪的談，即可能前路談判點都好，你哋即我哋咧，係一定要係基於香港人嘅利益去出發。即你香港人嘅，即嗰個選擇咧，可能有好多，但最尾一定係要以香港人嘅利益為依歸，咁先係香港本位嘅思考。咁我哋依家講緊民主回歸啦，咁我哋即將可能又面臨一次可能民主回歸嗰班人嘅面對情況。咁我認為今次我哋咧係即係唔可以再重蹈覆轍啦。咁我最尾喺度講句話就係話，可能即將可能又有好漫長嘅抗爭路。咁我哋要壯大自己啦，先至可以面對到中共啦，先至可以講翻自己嘅利益啦，同埋爭奪翻話語權。咁我哋咧可能要勇武啦，要行動啦，但更加需要知識啦，同埋論述。咁我最尾咧就係、是、啊。以李怡先生的金句作结啦，尽管真理往往敌不过强权，但系强权系永远无法取代真理。多谢大家。 嗱，我哋第一节咧就个时间就差唔多，我哋稍微休息一阵，跟住翻嚟咧就李启迪同埋阿毛代堂两个会相继发言，咁跟住。第二個部分呢，我們就請兩位教授呢就評論這三位年輕人關於這個城邦論和香港民族論的一些即看法和觀點、啊、然後第三個部分呢，就他們三位呢就可以每人回應五分鐘啦、啊、但是呢因為今天的主角都是三位年輕人的，所以兩位教授我們只是每人給十分鐘他們、okay? 但是跟著如果我們有時間台下呢，我們都會俾大家即係去有啲提問嘅，咁提問嘅時候咧就呢兩位都可以答嘅 ，OK 嚇、啊、就係咁啦，咁我就唔好問我啦 ，OK。 頭先佢用咗好多。 香港本土民主運動論述探明。本土青年論壇。民族論與城邦論， 好啦，咁我哋翻翻嚟第二節，咁啊，我哋而家我哋呢啲呢啲假嘅呢啲剪走佢嘅呢啲正話嗰啲啊，做蝦碌鏡頭。好啦，咁啊，下一位係李啟迪。啊！啊，冇代堂先，好嘅，卢思达，十五分钟啊，掌握时间。唔系你揸就咁讲已经得噶啦， 好好， 唔好咁粗暴啊。 好好好 ，OK。 系大家好，大家好，夜晚即系希望大家未系好眼瞓，因为咧。十五分鐘時間好短啦，但係我想講嘅比較多。咁承接翻頭先阿陳亞明嘅，佢最後講到普世價值嗰度，我覺得好得意嘅，因為我講嘅呢一篇，即係我而家將會講嘅呢扎嘢，其實都同普世價值好有關係。因為其實我唔會觸及太多城邦論同民族論嘅嘢，因為喺城邦論同民族論，其實佢哋兩個咧，大家都係咁睇嘅。其實話，其實佢哋兩者其實都係對於普世價值有一程度不一嘅批判。所謂普世價值就係咩咧？就係佢認為或者假設咗一種價值係可以超越時間、超越地域、超越人種、超越文化，都係 work 嘅，都係 valid 嘅。咁但係頭先講到話人，即係始終都有一種歸屬，係唔會有純粹嘅人呢樣嘢。咁雖然即係本土論述或者本土主義經常會被人即係話係法西斯啊，咁但係一個前法西斯嘅，其實我真係唔記得咗嗰個學者叫咩名，但係我好記得佢一句説話就係佢係反對呢個法國大革命之後嗰種普世價值嗰句嘢就係、是。乜嘢係人呢？我未聽過呢樣嘢喎。佢嗰個意思係乜嘢呢？就唔係話真係冇人呢樣嘢，而係純粹嘅人係唔存在嘅。佢認為，咁 那個潛台詞是什麼呢，就是說其實你是人，你應該是你一定是某道地方的人，或者是德國人，你是法國人，或者未被界定的一個人，但你絕對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人。那這個普世，所謂的普世價值或者人其實所追求的其實都是同一的，都是一致的，最後都是那些東西。這種想法其實是令我想起，即是曾經在九十年代，即是曾經一個很樂觀的看法，就是 The End of History， 即是美國人認為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演化去到最後就是這件事，所有的社會去到先和後都只是去到那個位置，都是那套東西來的。但是我即所謂本土主義，即不理是城邦或者其他 的思想，最後其實他們都是，我認為都是一個 The Start of History。 即是為什麼鄭英會講到這件事，即是為什麼九十年代的時候美國的人會認為是即是所謂歷史要終結這樣，但我現在見到21世紀其實是一個歷史的再開始的。那即是大家在這裡都見到或者都聽過很多本土主義，就是說這個現象不是那麼好，就是有時會流為 亦都跟民主一樣成為流為口號，就是本土主義很簡單，就變成我支持本土，或者簡單地說我要屌實左膠這樣。咁當我哋呢樣嘢去放大啲嚟睇嘅時候呢，其實我哋見到我哋呢一扎人或者呢個諗法其實係世界嘅其中一點嚟，即係我哋啲講緊呢個本土主義其實唔只係香港自己嘅嘢，而係一個喺全球嘅趨勢裏面嘅一樣嘢。咁點解呢？講返2013年嘅時候呢，嗰陣時就仲有喺呢個蘋果日報度投稿啦，咁啊應該都係托賴，因為阿李怡先生仲喺嗰度任事，所以先至有一出啦。咁限奶令嗰陣時呢單嘢真係好記得好深，就係、是、喺我諗記得係2013年嘅2月度呢，政府就要推出限奶令咁樣。咁喺1月29號嘅時候嗰個社評呢，就係即係蘋果社評啦，就係、是、盧峰寫嘅，就是辱罵滋擾內地旅客要不得。咁大概嗰、那個、即係睇佢嗰個咁嘅題，你都知道想講咩㗎啦。咁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就有好多人因為買唔到奶粉啊，又好驚啊，跟住就有啲團體示威啦，又去踢劫啦，又去度赤咁啦。咁咁佢呢篇文呢，即係蘋果呢個社論，就係歸結嚟講呢，就係有幾個要點，就係、是、盧峰嗰陣時點解話唔得呢，就係因為話如果你限制啲人去買嘢嘅，咁咪真係限制咗自由市場囉。自由市場唔係我哋香港核心價值嚟嘅咩？然之後就話所有呢啲市場限制、市場交易呢啲嘢呢，都係香港嘅恆久以嚟再有自由港啱啱咪嘅核心價值。咁再加埋就係佢冇寫得咁出嘅，但係之後當然好多人代勞嘅，就係呢個大中華大愛嘅所謂內地居民其實也是受害者呢個講法啦，咁大家都聽到厭㗎啦。咁咁佢大概就用呢幾個 point 去講話點解我哋唔應該去話限奶令或者去示威咁樣。咁當然而家呢啲嘢已經成為笑話啦，但係我第二日就寫咗一篇嘢去回應佢，但係亦都好順利咁托賴咁去上咗論壇版。但係就係我想問嘅當時問個問題，就係自由市場呢樣嘢係咪緊要過我哋香港實實在在嘅嗰啲人，嗰啲阿媽阿爸，嗰啲嬰兒，係咪違背市場自由市場嘅教條，就會令到香港冚家產？咁嗰次咧，大家係比較深刻啲嘅，其實就係我嗰次經過嗰次嘅洗禮，其實係就係一次好典型嘅政治事件嚟嘅。嗰、那個政治事件咧，就唔係話一班李思煙咁嘅人同你喺度辯論，就話要民主或者不要民主，即係等於好似辯論食屎同埋食飯邊個好啲咁樣，已經唔再係呢啲咁低層次嘅嘢，或者咁唔實在嘅嘢，而係好實在嘅，就係啲奶粉俾大陸嘅走私客搶曬買曬，而你香港冇得食，你嘅抉擇係點樣？你香港嘅抉擇係點樣？政策係要點樣做？咁好實在嘅就係自由，就係限奶令咯。因為他們說喂，咁大陸都是因為啲黑心咩咩體制問題，所以先搞到他們冇奶粉食。即係我係啊，咁但係問題係 我等你要改變的話，可能要等三四十年、五六十年，可能你讀世界末日之前你都未解決到。咁我哋係咪要無限量咁去幫你咧？我哋有冇能力幫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咁所以其實喺呢件事咁細微嘅事上面咧，即係當然蘋果之後都即係除咗個別嘅作者之外，其實佢成張報紙都係即係非常之反對呢個本土派或者本土主義啦。就係點解？其實一個深層原因就係、是由嗰個限奶令嗰件事就睇到就係話。有冇過鐘？就話所謂自由市場咧，佢唔係就係話緊本地嘅市場自由，佢係講緊一個全球化嘅市場自由，即係話所有香港你唔可以對任何世界來自世界各地嘅資金、人口呢啲嘢去規限。如果唔係，你就違背咗自由市場。違背咗自由市場咧，咁你就違背咗香港核心價值。哇！一大扎嗰啲帽咧就笠落你度。咁其實蘋果或者我香港好大家都好入腦嘅嗰種所謂嘅所謂嘅自由市場咧，即係同以前嘅可能中共嘅嗰種價經濟去比，其實而家我哋所講嘅，唔好意思，寫得太飽，同埋一講嘢就係咁，一講嘢就係運氣開始啲氣。所謂的香港，我哋一路覺得很入腦、很世界性，覺得很絕對真理的所謂的經濟的思想，其實是所謂的全球化，即是美國的價值的全球化。而那個價值呢，亦包括了民主和自由市場這兩樣東西。那你亦都見到蘋果，所以他支持的就不單止是民主，而且是自由市場。而這個自由市場很吊詭的地方就是，有時它會影響我們本地 的福祉的。就是那個自由市場利益的不是，有時不會是我們這個地方。那有時是利益不到我們某些的低下階層，或者是地域性的，就是或者原來它是利益中國而不是利益香港的。剛才講到那個 The End of History 那本東西，其實就是在92年出版。因為大家知道90年的時候，就是我出世那年，就是蘇聯的倒台。那所謂就是大家會覺得社會主義失敗，社會主義失敗咧，咁啊得翻一套制度勝出，就係美國嘅為首嘅資本主義自由制。咁係啦，咁佢嗰本書大概就係講即係人類社會演化嗰啲啦。咁但係咁實際上咧，剩翻即係美國勝利咗之後，那個思想嘅操作其實就係全球化，就係資金完全冇限制咁流通。咁呢個反面嘅烏托邦咧，其實喺香港已經是最大程度咁出現嘅，因為其他地方咧係有主權，而香港係冇，即係冇實際主權嘅地方。咁其他地方嘅人咧，可以靠佢哋嘅選票或者佢哋個所謂嘅民主體制，之前建立咗民主體制，即係全球化來臨之前，佢哋建立咗一個民主體制，係 work 嘅嗰種，即係唔係得個樣嘅嗰種，去干預嗰、那個跨國企業、跨國嘅財團嘅一啲即係掠奪式嘅買賣或者炒賣咁樣。但係喺香港度咧，基本上一切嘅嘢咧都係唔會有呢個問題，即係積極不干預，亦都係香港政府嘅一個理財概念，即係好 proud of 佢哋自己呢樣嘢嘅。咁其實呢樣嘢背後就係所謂美國式嘅新自由主義啦，即係經濟上，即係所有嘢都唔好理，自由市場係最大嘅，政府乜嘢都唔好理，咁就最好㗎啦。咁而蘋果日報代表嘅其實當然係呢個美國同埋呢種思想嘅傳教士啦。咁所以你見到喺奶粉嗰件事咁細件事上面，佢都要即係嗰陣時大家都好即係好勞嘈啦，就係話哇點解奶粉佢都冇啊？即係大家個民粹都喺曬度，民情喺曬度，民意喺曬度，但係蘋果日報嗰個社評點解會咁離地或者咁唔貼士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始終都要維係嗰個自由市場係天條唔可以打破。咁我哋近年香港所見到嘅嗰啲問題啦，即係例如嗰陣時嘅用品啦、糧食啦冇啦，跟住之後就自由行啦、無限制咁嚟到我哋呢度啦。即係資金流入去炒股買樓，咁大部分呢啲國家同埋國民行為咧， 其實你都是可以見到一種是中國式的自由化，他將中國的一些東西搬到其他地方，而當然最首當其衝的就是我們，因為一來又近，二來就是間接或者很直接的受他操縱的政府。那其實加上呢，即是剛才說的就是這個可能英美系的勢力會覺得，你最好都是不要留，不要任何的限制，那等我們可以自由地去做生意什麼什麼。但是對於中共的人來說呢，中共的某一些勢力也都會覺得呢，香港這麼難管治呢，就不是因為他渣，而是因為你們班人跟他不同，可能文化、遺產什麼什麼，所以他就將認為呢，要將香港呢，將自己的土地搬去香港，然後呢就殖民了香港，然後等你變成他的人呢，那你就易管了。那所以很吊詭呢，英美系和中共系的人馬或者喉舌呢，在自由行或者奶粉啊這些問題上，他們的態度都很一致。一個就說因為自由市場是不可以違背的，所以你就怎樣怎樣怎樣怎樣。哇，好快啊，真係。係係係。咁而中共系人馬就話：喂，呢啲係同胞嚟㗎喎，你唔可以乜乜，唔可以即係歧視佢哋咁樣。對於本地我哋經常打交道嘅，即係會困到嘅所謂嘅左派啦，即係自稱左派，頭先講到嗰啲左交啦、社運策啦呢啲人咧，其實都係一樣，佢服從係一個全球化嘅 ideal 裏面。在全球化之下，地球村呢這個妄想呢，其實就好像普世價值一樣，所有的人的演化去到最後都是一樣，社會都是追求同一樣東西，是不會有什麼地方特色或者地方不同的，所有人都是要那些東西。那中港融合呢，自然都是世界大同的其中一部，那所以他們支持的，即是暗砍他們現在不敢說，但問題是暗砍其實他們都支持，因為為什麼？始終他們都是認為自己是世界主義的，所以李卓人都自己承認，即我不知道他世界主義是什麼，但是他就 中國民主而已，因為即美國那些事不關事的嘛。那即這兩三分鐘想就 wind up 到的就是，其實英美右派那種新自由主義教條呢，當然是這個跨國集團去攻打不同的地方，打開他們的市場的一個武器。但是問題是，所謂的施成那些歐美左翼後現代主義的那些，例如周寶松或者梁文道那些人呢，他們宣稱自己是左，但其實他們是跨國財團或者國家資本或者那種勢力在那些他要攻打地方的那些地方的內應來的，因為他們會拆除一些那裡地方的風俗、那些道德慣例，他去質疑你的民族是什麼，本質是什麼，質疑你的身份，質疑你本土人的主權，所以他不斷問你什麼是香港人，你憑什麼自己說你比他們更高尚，他質疑你的 supremacy， 質疑你的先佔權利，即是為什麼你來到這裡先，那又可以有多些福利呢，所以七年拿中門他就拆除了。那大港外來人和本土人會有誰比誰更高尚，其實這些東西去到在 practically 上呢，就是實際上就令到資本和人口不停地流出和流入，最後得益的呢，誰個最開心呢，就是跨國資本家，這些人是不是很左，其實問題他們不會這樣跟他們說，因為呢其實對於左來說呢，暴動其實挺好的，因為暴動就會阻止這個資本流動，停止了剝削，但是這班人同時會在佔領期間跟你說呢，要退場，喂，和平理性非暴是不是更加重要呢？那這些人是什麼左翼呢？所以其實他們跟他們口中的那班食人的右翼一樣，其實一唱一和，令到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包括香港受到這些資本流出流入或者人口流出流入的那種影響。是不是有彎up的時候？我是不是已經夠鐘？還是還有好夠鐘？好，多謝鄭先結論，鄭先結論。 好，那下一位呢，就我們這一節就到五十五分就完噶啦，咁就跟住落嚟就係鬱敏踩場嘅 ，OK。咁所以而家咧就李啟迪講埋呢一 part 咧，咁我哋就跟住就去鬱敏踩場啊。十九，而家搭八啦嘛。 OK， 咁我要 講到快。OK， 開始啦。 係啦，好多謝鬱敏請我上嚟啦。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喺上年11月嘅時候咧，咁喺佔領嘅街頭咧，發生咗件事，跟住咧就同黃之峰傾幾句啦，跟住我就同記者講話，借5分鐘 air time， 點解咧？因為我發現我每一次公開講嘢都會講要借啲 air time， 點解咧？原來時間好緊迫嘅，本土派咧冇乜話語權，冇乜 air time， 所以好多謝鬱敏今日俾15分鐘我， 唔止15分鐘嘅，依家你仲喺度講。 OK， 跟住咧。咁亦都係要做少少聲明啦。咁我講咧應該得兩 part 嘅啫。第二 part 會長啲。第一 part 咧講翻民族論本身嘅事啦。第二 part 咧咁難得今日論壇叫民族論與城邦論咧，咁都好希望回應一下國師嘅理論，可能有啲同意或者唔同意嘅地方。咁亦都事先聲明，國師唔好咁快送去紐倫堡先，俾我講埋。係啦。好啦，咁民族論呢本書咧，佢出咗版啊，9月啦，咁CY 講之前都冇乜人買啦，咁唔緊要，咁CY 講之後咧，就嗰陣時網上咧有一番 debate， 就話啊呢兩者係咪競爭者啊，或者佢咪可以互補啊咁樣，咁樣嗰陣時咧，因為嗰陣時功課太多，頭腦發脹又回應唔到，咁結果就係嗰陣時個 debate 冇延續到，所以今日咧，我好想即係民族論都係我嘅親生仔啦，咁我想有機會喺度回應一下。咁我覺得咧，城邦論同民族論咧，中期目標咧一樣嘅。好簡單，都係由令香港咧由非自治嘅狀態進入自治嘅狀態。佢有唔同嘅遠期目標嘅。咁點解咁講咧？好快速咁講於民族論，真係可以講到好簡單，就係香港民族主義。身份認同產生政治能量，咁呢個身份認同點樣嚟呢？其實咧就係因為你話你自己香港人啫，人哋點樣承認你係香港人咧？所以咧就有一個起點就係、是、你話你自己香港人咧，你首先要證明我喺香港，我唔係中國人，你要證明到俾人睇，咁你要講好多喊喎。咁樣咧，對上一代嚟講咧，佢點樣成為香港人咧？佢哋腳行出嚟，有好多輪移民潮喺香港，二戰之前啦。49年之後啦， 60至80年代嘅 三波移民潮啦，咁呢度咧細數唔計啦，就係香港人口嘅大多數啦。咁新一代嚟講咧，其實同樣係一種主動選擇嚟嘅。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喺法律上咧冇一個 term 叫香港公民，我哋叫香港居留權嘅中國公民啦。學校咧都教中國歷史啦，教普通話啦，教中國交流團啦。咁其實呢啲咧，全部都係官方民族主義裏面推廣中國人身份嘅有力做法嚟。咁但係點解我哋會產生咁大反彈呢？除咗政治上，例如話民主普選嘅夢冇辦法達成之外咧，其實呢啲喺學校講嘅一切咧，其實同我哋自己生活嘅時候咧，係產生咗矛盾，所以我哋先認同唔到自己中國人。學術上咧有一個 term 叫 banal nationalism， 就叫做。中文怎麼說叫做平庸的民族主義，平庸不是真的很平庸，其實是指我們日常生活裡面，我們靠我們的一言一行怎樣做到自己是香港人，因為說自己是香港人其實不是說的，說好意思即是中央黨媒都說我們有些新香港人又冠個名字叫香港人，其實不是個名字說的，是活出來。有一些很簡單的例子，例如說中國和香港踢球這樣，你見到香港的球員有一些好的表現，其實在足球來看，其實那些即香港都是對球廢的，是不是都掛不上號國際排名，所以但你依然為他歡呼，其實就是有人說這個勝利球迷，我覺得其實是民族主義的體現來的，你是盲目捧香港隊，所以就是我們這樣就活出了，在這小細節裡面呢活出了我們香港人。所以咧，雖然好大嚟講咧，民族主義需要透過外交或者外交嘅機器啦、官方嘅媒體，但其實我哋暫時冇嘅時候，都唔需要呢啲途徑，我哋可以自己活到出嚟。咁有人話哦，有一日咧香港會被 overrun 啊，即係我哋會忘記咗自己身份咧，我都可以 assure 大家唔會。點解咧？習近平做咗好蠢嘅做法，佢起咗個網絡長城。喺大陸咧入面咧，大家上網咧，佢哋上淘寶啦、人人網啦、微博啦咁樣， 在21世紀的世界大部分人的生活其實擺在網上上面。換而言之，如果你起一道網絡長城，將中國人和香港人的生活分開了的話，其實他們不可以起在一起。一個國家的人，如果你們沒有共同的生活的話，怎樣組成命運共同體呢？以前呢，我們有物理上的分歧，是不是？香港有邊界，現在似乎沒有，是不是？好蠢啊，習近平借這條邊界出來。即如果有一天呢，我們需要真正中港融合呢，很簡單的， Facebook 不給上，習近平可以做的，不過即我不想又要拉多幾十幾十個全國獨立黨，非常之不好。所以呢，我寫民族論呢，其實是一個抗爭策略來的。為什麼呢？我要召喚一個叫做民族主義的靈魂，賦予給大家新的能量。除了我們對民主的追求之外，原來我們對香港人這個身份呢，那個動力是可以很大，可以為香港人這個身份犧牲我們很多的東西。那好奇，跟著呢，是下一 part 比較長，很怕過時，講得非常之快。城邦論呢，城邦論都有一本書，但陳雲寫了很多本書，其實有很多 part 的。城邦論是一 part， 唯民論是一 part， 華夏邦聯論是一 part， 基本法永續主權是華夏邦聯論裡面的其中一 part。 其實起初呢，我覺得城邦論的初型第一 part 呢，其實跟香港民族論是一些抵觸都沒有。他講到其實是一個要點，就是香港的制度是可以幫助到中國的，香港可以透過讓渡的方法呢，跟中共的政權互惠互利，然後換取了保持香港的自治。這裡的 rationale 是在於香港原來有這些制度，所以香港值得有獨特性，所以中國應該給香港自治。這一 part 是沒有問題。為什麼呢？就算有一天香港民族自決，它成為了主權國家，沒有問題的。我們在長遠而言呢，不應該跟中國是長期交戰狀態的。在經濟上，在國際政治上，有一種互相協調、互相合作的策略呢，是可以幫助到大家和平相處。好了，下一 part 唯民論呢，就這一 part 呢是我有所保留的。我覺得唯民論呢不單單是政治的論述，它是個文化層面的論述來的。陳雲先生呢先確立了香港是華夏文化傳承的正統，後一 part 呢，華夏邦聯論就變成香港呢可以藉這個文化優勢呢獨步中國，帶領中國走出現代化的困局。這樣呢，這一 part 呢，華夏邦聯這一 part 非常之有趣的，但是我先回應唯民論的一部分。我個人認為呢，香港文化呢不單單是正統的華夏文化。英國的殖民呢，它創造了一個英文叫 geopolitical space， 即其實它是起了一個區隔的位置。但是英國人呢，它又沒有硬壓制一些文化來，即是菲律賓就不同了，西班牙呢他們全面寫了菲律賓的歷史，要學西班牙文，結果菲律賓去到現在他們的 indigenous language 都沒什麼人說。然後呢，他殖民政府的統治區隔了中國政府的權力，結果呢，原先在這一片土地上居住人他們有的文化呢，然後再跟後來者，即是剛剛所說的三波移民所結合，然後出現一個新的文化心。這個新的文化心呢，我不認為它是 exactly 的一模一樣的華夏文化，亦即是說我不認為它們這個新的文化衫不可以單單句話它們是保存華夏文化的精華，這樣就概括了它。只一試講歷史先，這個是支持民族論比較缺乏的地方。在開埠之前的歷史來看，當時香港到有7000人，族群來說可以有本地、客家、潮汕、閩南，同埋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好神秘嘅族群叫疍家。咁樣咧，呢啲人咧其實係屬於中華文明嘅邊緣嚟。1921年咧，有一個傳教士佢講咗一個部分，佢話呢啲疍家嘅人咧，佢會叫做 sea gypsies， 海上吉卜賽人。點解咁講咧？佢話 they are an aboriginal tribe speaking altogether a different language from the Chinese。The Chinese say Tanka speech sounds like that of the Americans. They seem have no tones, a hardy race. The Tanka are untouched by the epidemics that visit our coast, perhaps because they live so much off land. Each family has a boat, its own little kingdom, and there being plenty of fish. All look better fed than most of our land neighbors. 好有趣啦，咁呢啲係咪中國人嚟咧？ 這班人呢其實有意無意地都被中國政府排拒了外面的，他們不准參加科舉，不得上岸，不可以跟其他族群去交互結婚，但是他們呢因為這個獨特的優勢呢都首先成為了跟英國殖民者的第一班協力者，即是 collaborator， 羅永生和 John Carroll 都是用這個字，咁亦都產生咗第一批嘅買辦階級嘅。咁樣嘅話咧，就產生咗問題啦。我哋可唔可以一句用華夏文化統一咗香港文化佢咧？陳雲咧一月嘅時候咧，佢我唔記得 Facebook 講定點樣啦。佢話：如果我哋將香港文化夾硬解開咗出嚟，另立一個叫香港文化唔係華夏文化嘅話，其實咧就會產生一個危機，就係香港自此之後成為南蠻。然後呢沒辦法抵擋中國的文化侵略。咁結果呢就係、我都係唔同意呢個講法嘅。點解呢即係其實有冇南文化嚟講呢，有冇野蠻同正統之分嘅呢？我哋究竟係咪好需要一定要 reclaim 一個華夏嘅正統呢？ 我有十分鐘。唔係留返一陣 總結講。OK， 因為其實啱啱有幾張圖嘅。可唔可以播出嚟？ 系喺后边。 系啦，呢个系咩人咧？叫 Queen of Icony， 就系英国人咧。公元前50年咧，一个领导英格兰、英伦三岛啦，当时冇英格兰咧，嗰阵时嘅部族咧，去对抗罗马人。好明顯呢啲係野蠻人嚟嘅，但係呢一個咧睇翻個畫風咧係16世紀嘅畫風啦。其實喺嗰陣時文藝復興時候咧，英國人當年揾翻啲史前嘅歷史去做翻出嚟，去幫佢哋嘅 nation 咧去創造啲民族神話啦，確立佢哋民族身份。下張，下張， 下 張係啦。呢一個就係 City of London 門口嘅塑像啦。咁再下張。咁呢一個咧就係 Arminius， 呢個就係德國嘅民族神話啦。就係咧佢喺公元9年嘅時候咧，喺 Battle of Teutoburg 咧，領導日耳曼嘅人咧去打敗咗羅馬正規軍嘅。咁自此之後咧，亦都成為咗德國民族神話建構入面咧代表統一同自由嘅象徵。咁咧佢嘅下將，佢嘅塑像咧而家擺到全德國都係噶。德文咧就叫 Hermann Steinkmal， 咁就應該叫 Hermann's Monument。咁點解講呢啲嘢呢？其實就係講到其實話，如果我哋唔去 claim 一個文化嘅正統呢，唔代表我哋做唔到一個確立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嘅。我覺得有少少復興華夏嚟講呢，聽返佢嗰個理解呢，其實有少少似呢，喺文藝復興嘅時候呢，我哋希望去 reclaim 一個我係羅馬正統。咁呢其實呢，如果你要 reclaim 羅馬正統呢，就會產生咗個現象呢，例如話德國咧喺9世紀到18世紀咧，佢就叫神聖羅馬帝國嘅。下一張圖，咁咧呢個就係 Frederick the First， 第一個神聖羅馬皇帝。咁睇個樣子有少少似國師嘅。咁點解咁講咧？就係、但系咧神聖羅馬帝國咧去到最尾咧就俾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咧，佢就話佢既唔係神聖啦，亦都唔係羅馬啦，更加唔係一個帝國。咁結果點咧？復興羅馬咧喺文藝復興，雖然成日成為一個口號，但去到最尾其實變咗個幌子，變咗個 nominal 嘅復興嚟。咁結果文藝復興其實佢復興羅馬，佢建基於啲乜嘢咧？佢建基於喺十字軍東征嘅時候咧，佢去咗阿拉伯世界啦，收翻一啲原本 classical 嘅文章啦，例如亞里士多德啊、柏拉圖啊嗰啲原本已經失傳咗嘅文字，佢拎翻出嚟。咁結果咧就係、由於這些新的材料在16至18世紀他們在歐洲整個文學、歷史的撰寫、政治的體制全部起了很大的改變，結果那個時候就跟中世紀有很大的割裂。我在想復興華夏可不可以達到這個目標，還有我們有沒有必要在香港強行復興一個華夏。上個星期我的莊友梁繼平同學他Facebook 跟陳雲吵一段交，他就說陳雲不敢說他 nation building 的 nation 是什麼，因為他說陳雲是 build Chinese nation， 是陳雲想創是中華民族不是香港民族。我覺得這樣對陳雲不公道。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呢我覺得呢你在香港做 nation building， 無論你的餡是什麼，其實呢 你的我將很多餡收入去是中華文化，但你面向的人是700万香港人，你發揮的地方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實這個就是香港民族。所以呢，我們要思考的問題就是，究竟香港文化是等於華夏文化，還是香港文化是包括華夏文化和還有其他文化。咁啊，仲有華夏邦聯論嘅回覆，不過講唔到。 我諗咁，阿 Kitty 你講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因為跟住係有個節目噶嘛，咁你跟可以繼續講啊，講埋你未講嗰啲。咁然後我哋先請兩位評論。我諗啊，國師一定有好多嘢要回應你嘅。休息一陣，可以去廁所。 香港本土民主運動。論述探明，本土青年論壇，民族論與城邦論。 好啦，禮拜四嘅鬱文踩場時間，呢個係不過我哋即係用呢個時間嚟繼續做呢個論壇。咁啊，頭先咧。就李啟迪講到即係已經係啊有啲關鍵啊核心嘅嘢，咁我哋繼續俾佢講埋啦，唔好個即係斷橋禾蟲係嘛？咁一陣就陳文可以整體做一個回應咯。咁一陣嗱，佢講完之後咧，咁我哋就會交俾阿孔教授同埋阿陳文教授，咁啊佢哋希望每人大概講10分鐘至15分鐘到啦 ，OK？ 咁然後我哋再俾三個年青人咧，就繼續補充佢哋未講完同埋回應呢兩位老師啊。咁其實三個都係即係大學畢業冇幾耐嘅嚇，應該啱啱畢業嘅啫，李啟迪係嘛？ 啊， 係啊，啱啱畢業，咁啊雅明就舊年畢業，又係啱啱畢業，全部僆仔嚟嘅嚇，22歲，嗰個最老。啊，無代堂最老25啊，呢個應該係嘛 ？OK， 咁但係同我哋比就爭一大橛啦。好，咁啊，將個時間交俾阿李啟迪講，你頭先仲未講完嗰啲嘢。 係啦，唔好意思，啱啱講得太急啦，因為資料準備多少少。咁唔緊要啦，為咗唔好令個講座咁沉悶咧，唔太高啦。咁咧，去到最尾嗰 part 啦，就係華夏邦聯論同埋基本法永續論。咁咧呢 part 咧未出書嘅，我之前問過啊，想拎本《香港主權論》嘅小冊子去睇啦，點知就未印到。咁我揀咗所以我就根據翻咧兩篇文章啦，即係分別係《基本法永續談判》釐清香港主權啦，即係嗰個三文治專欄咧6月2號啦，同埋一篇即係國師非常厲害嘅文章就係6月14號《紐約時報》《A Federation for Hong Kong and China》。咁咧去到呢度咧，就有一個好有趣嘅點啦。啱啱咧講到香港點樣確立民族身份啦。咁其實民族咧不外乎三個結局嘅啫：一被壓迫啦，被外來嘅勢力壓迫住，冇生存空間；第二，佢有足夠嘅空間咧去行使佢自治權咧，導致佢冇其他政治訴求。呢個可能係原本嘅一國兩制嘅思考啦。或者一個後來我哋未來可能達到城邦自治嘅一個結果。第三係獲得一個完整嘅主權，佢係一個獨立嘅主權國家，佢可以行使佢自己喺佢自己嘅領地入面行使合法嘅權力，即係簡單啲講係一個獨立嘅選項。咁陳文咧城邦自治呢 part 咧係 option two， 華夏邦聯咧好奇怪，佢 option one， 但被壓制嘅唔係香港人。是香港人壓制翻中國人，是很奇怪。這個呢一個咧，好有趣味，或者我覺得叫金蟬脱殼又好，移形換影又好。因為咧，呢一個應該係陳文最有創意的地方。諗全世界冇一個地方可以諗到，點解我哋可以咁少人壓制翻咁多人？陳文俾出嘅理由係我哋有正統嘅華夏文化，我哋有文明上嘅優勢。咁但係咧，啱啱咧我就用咗少少香港歷史去同埋其他地方，例如羅馬帝國啦，同埋羅馬帝國繼承者嘅例子去講，其實或者我哋未必需要去爭個正統嘅文化，我哋都可以確立到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呢個民族身份係可以好健康嘅。咁樣咧，這個華夏邦聯論咧，佢有一個有趣嘅假設嘅，就係咧 在現在這個情況，即是中國的政權維持穩定的時候，要將香港的地位呢，去鞏固香港的實現主權和國際地位呢，以永續基本法的方式呢，奠定香港扶容國的法源，是的，這個是中國一切正常。另一 part 就是中國不正常，萬一中共倒台而軍閥割據，中共可以預先安排香港的主權地位，因為香港即使香港因為中國崩解而臨時宣布獨立自保，香港的憲法根據也是來自中國，否則美國將佔領香港，以公投制憲的方式令香港代理法源直接來自香港人民，令香港陷入政治孤立及文化孤立，今後長期受到美國的牽制。這裡就不太明白為什麼呢，因為以公投制憲的方式，這個是我想一開始鍾敏所說，去到今天立法會辯論的一個慢慢從一個不是很受歡迎的題目慢慢進入了一個中央，而主權在民亦都是似乎大家認為想接受的常識。但按回這裡的推論，如果香港獨立的法源來自香港人民的話，就會令香港陷入政治孤立及文化孤立，受到美國的宰制，所以希望香港可以，然後新提出的一個方法就是香港成為中國的 Confederate Member。 這樣看是個邏輯呢，有點像是為免香港受到美國的宰制，我們應該先在中國的保護裡面，所以我們不要受美國宰制。但這樣有點奇怪，因為現在香港大家都知道其實是受中國的宰制，有些人希望投入美國的懷抱，因為美國似乎可以救我們離開中國，或者這兩個都不是好結局，最好結局是香港可以很獨立地，即不是說主權獨立過獨立，香港的行政、香港的政治是不需要受其他外國勢力的干擾，這個是完美結局，亦都即是命運自決的實行。但是呢這裡按回這個基本法永續和華夏邦聯的討論呢，就是如果這個做法呢會令香港陷入政治孤立及文化孤立，那我就不太明白了，因為即是不是跟中國組成邦聯就會導致政治孤立及文化孤立呢？有一個陳雲在節目上和寫作面經常使用的例子叫新加坡，他就說新加坡因為他的國族認同或者民族建構大部分的來源都是來自現代，來自現代亦都沒有深遠的歷史，亦都有入面有他自己的族群矛盾，所以導致他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之孤立的。但其實看回世界上面的政治，我們看不到新加坡受到孤立，他現在在 ASEAN 即是東南亞聯盟裡面其實處於領導地位，他也都透過和美國和中國的政治關係裡面，他是取得一個平衡，結果是既受到中國的歡迎，亦都成為美國在亞太區的戰略重地。我想不到就是不同華夏組成邦聯為什麼會令香港陷入政治孤立及文化孤立，還有下一 part 就是我們想不想跟華夏組成邦聯。整件事令我想起9月28日呢，有少少慶幸我們沒有死人。為什麼呢？因為如果那一刻在那一刻抗爭呢，警察開槍打死了我們任何一個呢，香港呢以後都沒有辦法跟中國起碼一起。那一刻開一槍呢，香港必定要獨立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香港人絕對不再同意再受中國的政府，即是再 under 中國政府，給你多少自治都好，就是為了死去那個人的性命是我們的同胞，所以我們忍受不到。那結果就是香港現在長期18年來處於中國的壓制之下，然後我們再提出幫我們重新再將權力洗牌，我們締結邦聯，這樣我們香港呢，我們做附屬國，那我們就可以透過主權的肯定呢令中國放心，然後再可以在香港發展香港民主體系。其實這個呢基本法永續另一個 term 其實就是維持現狀，城邦自治另一個 term 就是一國兩制。那我想起的情況就是，其實我們過去30年不是證實了一國兩制不行嗎？我們當然可以跟中國再談判，我們再洗牌，但是在個名變但個餡大致一樣的時候，可能性有多高呢，亦都是再需要討論的。 不過咁樣係講到呢度咧，就係雖然有好多唔同意侵運嘅地方啦，不過一本書咧，我想講講佢嘅 common sense。common sense 咧唔係聖經嚟，但係嗰陣時咧，美國美洲咧獨立之後咧，印咗130,000本。啲人話咧，因為 common sense 咧，美國先獨立到嘅。咁我都可以講咧，冇城邦論咧，就冇今日嘅本土思潮。再講多個故事啦，就係、是、話說咧，發現美洲新大陸嘅哥倫布咧，佢翻翻西班牙時候咧，佢同班西班牙貴族食飯，跟住咧嗰班貴族同佢講，佢話：喂，你咁叻，但我覺得你唔好叻啫喎，我哋西班牙咁多叻人，你唔去，我哋都可以發現到新大陸啦。跟住哥倫布咧拎咗只雞蛋出嚟，佢話：咁多位，大家可唔可以令只雞蛋喺台面企喺度咧？佢試咗成個鐘都唔得，跟住哥倫布做一個手勢，將雞蛋一下拍落張台下面嘅位置碎咗，佢企咗喺度。道理好簡單，就係、是、有啲嘢睇落好簡單，但如果冇人做你又唔識，做咗大家都話係好易啫咁樣。陳雲就係呢個角色啦。大家而家講本土思潮講得好容易啦，係咪？大家啊有好多唔同嘅資料，但係未寫出嚟之前咧，其實係冇人做到嘅。所以咧，哥倫布之所以咁偉大，就是、因為佢做咗啲大家冇人做到嘅嘢。所以我覺得陳雲一樣咁偉大，因為他做了一些跟大家一樣做不到的事。陳雲就是香港的哥倫布。對了，我講到這裡，謝謝曬。 OK， 那這個都不算是一探砂糖一探屎的，都是很實際的。那麼一位只有22歲的年輕人，那他就是我可以說他是發明民族，香港民族論，是吧？那這本書就買了15,000本。咁啊，陳文啲書當然亦都好賣啦。咁今日呢個平台就係俾呢個民族論同呢個城邦論可以有一個初步交鋒嘅地方，係嘛？咁當然都唔係好深入嘅啊。咁一陣間聽下國師講下，咁大家會更加清楚啲。咁但我先想請孔告峰教授，即係就嚇。 我最 後 打 你。OK， 陳文，陳文你可以講到呢、這個25分啦，咁跟住之後可以繼續嘅嚇，即係我哋俾時間啊，國師。 多謝曬鬱敏辦呢個論壇啦，就係、是、正式係民族論一班嘅青年人同埋城邦論啦，咁啊算係中年啦，算老年噶啦。即係如果係以心態嚟講，我係老年人嚟嘅。咁咧就係講呢啲咁嘅嘢。本來老年人咧就係總結經驗嘅。咁我但係其實就冇，我未見國，亦未見城邦，亦未見邦聯。咁所以只能夠係寫作，跟住係按住嗰個時事或者嗰個政壇政局個進程，係設一啲議程啊，即係話譬如話政改停咗啦，跟住就譬如政改被否決，咁我又顯示呢個香港係有主權嘅，因為香港嘅議會係否決咗中國國會嘅決議，咁呢個係只能夠主權國家先可以咁做。咁當然之前亦都論述過香港嘅主權啊。咁之後就係、是、再講下香港嘅如果係真係實踐咗呢個基本法嗰個永續，即係其實即係將第五條嗰個50年不變嗰5個字係用修改基本法嘅方式嚟到係改咗嘅啫。咁跟住香港人，即、就、係、是、香港嘅住喺香港嘅人啦，就會有一個主權意識或者係本土意識。咁跟住就從而就影響議會，影響好多好多權力嘅問題。咁於是就可以捍衞到我哋嘅利益，咁啊公共政策啊諸如此類咁樣去。咁實踐咗城邦或者係實踐咗呢個主權嘅嘢，就跟住就有主權在民嘅嘢。即係一旦基本法永續咗，跟住個主權奠定咗。行使主權的就是香港人，之後就再看看香港人是不是國民，身份是什麼，就是那個法律上、憲法上或者是自我感覺的身份是什麼。如果是那樣東西完成了之後，就可以將這個經驗推廣在其他地方。再推廣其他地方的時候，就是變成一個 新興的主權國家的狀態，就是說它不是一個大國的主權，而是大國周旁邊一個很先進的城市，或者是有極強的金融實力和文化實力的城市，那種的部分主權，那個就是新式的城邦，就不是中世紀那種城邦。那種就可以找來克制住全球化對於大國的勾結和壟斷，就是突破到二十世紀末期嗰個全球資本主義嗰個虐殺，就是對於弱小國家、弱小民族同埋係低下階層嗰嘢。咁成套嘢係咁樣嘅，但係由於我唔係執政者，咁所以我只能夠講。咁講嘅話咧，就梗係嗰個論述就會一路咁樣複雜。咁跟喺後面嘅人咧，就會成日都睇到我之前嘅嘢，或者睇到我嗰個理論入邊比較簡單嘅，譬如話華夏文化咁，即係香港有好多其他嘅人噶，咁有疍家人啊，有波斯人啊，有帕西人啊，有中亞嘅即係歐華嘅混血兒啊 ，Eurasian 即係嗰啲咁嘅嘢，咁點可以話香港華夏正統咧？好簡單啫！你睇唐朝大把大把匈奴、大把鮮卑人，嗰、那個皇室都係漢同埋係匈奴嘅混血，只不過當時嘅人嗰、那個意識，或者一路到清朝嘅人嘅意識嘅嗰、那個華嗰、那個意識，唔係喺血統，亦都唔係喺土地嗰度嘛，係一個文明嗰度嘛。咁之所以叫做華夏。華夏的意思不是說它僵化了在周代或者漢代的一種這樣的文明狀態，而是它有那個核心價值的，就是仁義或者敬天、天人合一那些這樣核心價值，但是它是不斷進化、不斷進展和不斷吸收其他的東西，因為它沒有一個固定的血族群，也沒有一個固定的地域，那這個叫華夏。華夏兩個字本身也是指大和美，好即是崇優，即是很多那個什麼才子，十九才子直話直說，即是說所謂華夏或者香港是華夏正統，只不過只是說在香港一班有自我優秀或者自我改善自己的一班這樣華人，那個是一個人口的主體，這樣而已。 那華夏本身是不斷累積的，即是它是在唐代吸收了印度的東西，吸收到中亞西亞嘢，吸收了一些嘅回教、伊斯蘭或者係景教，甚至係基督教嘅嘢。咁譬如基督教嘅嘢，景教有啲嘅嘢藏咗喺道教入邊，佛教嘢都藏咗喺道教入邊，佛教嘢有啲係入咗去儒家入邊，咁一路咁樣混出嚟嘅。咁故此講到係香港嘅民族好複雜，係咪呢個冇所謂？本來華夏就係咁噶啦。咁只不過係大家對於民族嗰個想像咧，對民族嘅觀念係限制於喺歐洲嗰種一群在地嘅人，同埋一群有獨特嘅反抗外敵經驗嘅人，於是佢係將自己係孤立起嚟，以在地同埋係同血緣嗰群人咁組成個一個主權國家，咁、那個叫做係國族。咁但嗰個唔係中國嘅狀態，即係唔係華夏嘅狀態，佢係歐洲喺建國運動嗰個狀態。而嗰個狀態係極之危險。佢危險喺邊咧？就係呢種咁嘅小嘅以獨特嘅在地經驗嘅一群人所組成嘅一個主權國咧，佢建立唔到國際秩序嘅。我哋依家主權國家喺二十世紀末期最困難嘅地方，就係俾國際秩序剝削緊啊嘛，俾啲跨國組織，即係以美國為首嘅國際秩序剝削緊啊。如果我哋香港仲係走翻去以前嗰種民族建國，即係以小民族在地嗰個小民族嘅文化嚟建國嗰個狀態咧，我哋係喺嗰個美國為首嗰種國際秩序嗰度係冇咗話語權，同埋冇咗嗰個向外擴增、向外擴張，同埋向外結交盟友嚟到自保嗰個能力啊！咁呢個就係、是、以公理一方面係以真實嘅文化感覺啊，另外係以呢個國際鬥爭經驗嚟睇，係要採取城邦論同埋華夏文化建國或者華夏文化建港咧建國嗰、那個道理喺呢度。 咁至於係話係點解會一個小民族建國會變成蠻夷嘅咧？就係所以蠻夷嘅意思唔係表示佢文明高或者低，而係表示即係一群以自己嘅文自己嘅生活方式作為係不可改變、固步自封嗰啲人。以華夏人嚟講，佢哋叫夷啊。咁總對於夷咧，即係對於蠻夷咧，就係、是、如果佢係喺本國嘅入邊咧，就慢慢教化，教化唔到就由得佢啊，因為係有君子與小人之別啊。即係以精英階層就自己完善自己啦。咁如果係統治之內嗰啲人，佢中意糊糊塗咁，又由得佢糊糊塗塗啦。咁如果係統治範圍之外嘅夷咧，就由得佢，即係做下貿易啊，算。但係唔會花心機去統治佢，亦都唔會有花心機去教化佢，除非佢自己走埋嚟學咁。咁呢個就係那個觀念。咁呢啲係極之精密同沉悶嘅嘢嚟嘅。咁本來咧呢啲係喺實際嘅現實政治或者現實統治入邊係實施出嚟，而唔係講出嚟嘅。咁故此，一旦我係翻去政府嘅話，我就唔會再講嘢，就會係實際做俾大家睇。多謝。 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咁郭師，你咪就講到呢度咧。咁你頭先對李啟迪有啲對城邦論啊、華夏邦聯啊，嗰啲睇法，咁你都似乎冇一個比較具體啲嘅回應。 啲可以 下，係因為小朋友，你即係包容下佢咁係嘛？咁佢雖然都對你好客氣，咁但係事實上佢頭先講嘅嘢好多係針對你一啲相關嘅論述，係好清楚嘅喎。咁你但係你。你一愛護啲年青朋友啊，咁都唔緊要，我哋可以休息一陣，翻嚟就聽下教授點講，孔教授 ，OK。 香港本土民主運動論述探明。本土青年論壇。民族論與城邦論， 好咁啊，翻嚟呢個論壇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請孔告峰教授咧，就對較早時間三位年青人嘅嗰啲論述咧，做一啲評論啊，請孔教授。 首先多謝毓敏搞這個這麼有意思的論壇，我短短在香港逗留幾天，有這個機會見大家十分之高興。其實即還有一個潛議程，就是我看毓敏找那個名單，我看到名單上面幾乎所有人都被文匯大公報在頭版招呼過都不少樣。跟著前一排文匯大公一直在砌大家的時候，有些好事之徒就問我為什麼文匯大公還未點名來修理我呢？咁樣跟住我就開始有啲擔心，如果再文匯大公冇點名去批鬥我嘅話，可能開始有啲人懷疑我係鬼，或者係我收共產黨錢。 聽日可能聽日頭版又有啦。聽日 因為文匯大公嘅朋友睇住，可以即係標題都諗埋啊，即係呢個港獨內控城邦民族論大火拼教主唐邊學從中漁利。跟住仲有细嘅古仔，就係美国学者中情局一味煽动从台后走到台前。咁可以有两三半，咁可以洗脱嫌疑，可以。咁长话短说啦，可以俾大家多啲嘅讨论啦。其实即係一路我听到李啟迪同埋郭師喺度对话緊呢个點樣定义香港民族性啊，點樣处理华夏文化嘅时候，我就即係可以脑海里面有个图像，就係当即係未来唔知几多年之后，香港成功建国之后呢，就可以出现两党政治，即係华夏党同呢个民族党。即係輪流執政咁叫啊！即係呢個，跟住基本上即係其實呢啲咁嘅爭議其實係必須，亦都係無害嘅。因為你睇美國嘅民主黨同共和黨咁樣，咁即係佢哋淵源係一路，佢同埋佢哋嗰個嘅立場都一路改變緊啦。咁但係佢哋 即係當初佢哋嘅始祖係共同咁脱離咗英國之後，後來佢哋對所謂美國咩係美國嘅想像，其實一路拗幾百年，拗到依家仲係拗緊，變咗民主共和兩黨嘅唔同嘅論述。咁即係大家知道，即係民主黨比較係強調呢個多元文化主義啊，用呢個多元文化主義嚟呢、這個界定美國咩係美國嘅身份咁樣。而共和黨係相對嚟講係比較注重耶教嘅文明，西方嘅文明，英语嘅文明嚟界定即係美国嘅身份。咁呢个係到依家都辩论緊，辩论立国咗之后辩论咗几百年都辩论緊。所以呢一类咁嘅讨论其实係十分之健康嘅。我亦睇到即係从呢个城邦论、陈文出现代到民族论出現咧，即係基本上兩者雖然好多嘅分歧，但係其實基本上嘅有一個好重要嘅共同點，就係將香港主權嘅問題，即係最初可能係嗰個叫香港主體性嘅問題啦，但係而家已經好快咁發展到去個香港主權嘅問題，重新提上一個議程上面去討論，無論你點樣去界定呢個主權背後嘅所有香港人嘅文化身份係點樣去界定。即係當然啦，即係一路以嚟本土嗰個討論裏面都好多外邊嘅噪音啦，即係話啊，你講香港人啊，點界定香港人咧？係用集體回憶啊，用咩界定啊？好難界定，不如唔好界定啦。即係點解仲要講香港人咧、啊？咁樣咁，我哋知道呢個左膠鬼見愁啊，盧斯達堂主咧就即係呢個係十分之勇猛咁樣去一路都唔喺文壇消失嘅同時，即係修理呢啲咁嘅言論啦。因為呢啲係假問題嚟，其實根本即係好似阿陳馬明一開始嘅時候講，其實呢個所謂身份認同呢樣嘢，其實係生活嘅。日常生活的感覺裏面的發展出來的東西，其實我經常都有一個猜想，一個懷疑，即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即去研究一下，就是即所謂的中港經濟融合和近年的本土意識的增長，其實是不 是有正相關的關係。因為在2003年之前，即是中國和香港那個經濟上、社會上是相對比較區隔的時候，即是大家想像到的中國或者中國人或者 PRC 這些人，即是很多美好的幻想的空間，即是覺得他們都是支持自由民主啊，好十分之感恩啊，對於香港人一路悼念六四啊，諸如處理啊，支援即係大陸嘅發展啊，等等等等等。但係到2003年之後，即係個閘一開，好多自由行啊，跟住好多人落嚟之後，我哋日常生活每一日都見到嗰啲PRC 嚟嘅強國人，就越嚟越發現係原來係兩回事嚟嘅喎。即係我哋悼念六四好多即係人講我原來佢哋覺得我哋戇居喎。好多人呢係諗住點樣去佔便宜攞我哋嘅資源㗎喎。原來佢哋係冇當我哋係同自己人嚟㗎喎。一路我哋都係當佢哋係自己人，反而佢哋冇當我哋自己人嚟㗎。咁即係所謂孔慶東呢啲只不過係一個所謂一個即係冰山嘅一角嚟嘅。即係孔慶東佢除咗佢自己係咁去鬧香港人係狗嘅時候，我相信佢咁受歡迎，佢喺網絡上咁有市場，亦都係反映好大部分人嘅強國人嘅一個諗法。咁所以喺一個共同嘅生活裏面嘅實際嘅接觸多咗，跟住摩擦多咗，咁於是乎就發現原來真係唔係好同嘅兩批人嚟，我哋生活隔得咁遠。咁即係好似我喺台灣識得一位深藍背景嘅朋友，即係喺極深藍嘅人嚟嘅，佢嘅背景係即係佢係搞文史工作，做中國史嘅研究，咁跟住係外省人，佢父親係軍隊嘅背景嘅，極深藍嘅，但係佢依家最近十年係所謂跑大陸跑好多。咁佢私底下都同我講，即係跑大陸跑咁多之後，原來發覺真係唔同喎，即係兩種人嚟嘅喎。佢仲開始埋怨點解蔣介石當年即係有機會去即係台獨嘅時候，點解唔台獨咧？即係應該蔣介石當年就應該即係中華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立一齊留喺聯合國咁樣。即係你睇到就係、是、即係同埋睇翻台灣嗰個所謂本土意識嘅歷史，其實你追溯翻喺。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嘅時候，都係台灣人裏面嘅左統嘅思潮係好強嘅，佢哋覺得咧中國咧係一個 比較公平的社會主義的一個的地方咁樣。咁到到真係開放咗越嚟越多交流的時候，那個左統越嚟越冇市場，因為大家發現話咁嘅，即係點樣社會主義啊咁樣。咁跟住後來就發生千島湖事件啦，就係呢個有啲台灣人喺千島湖坐船，咁跟住有啲即係據稱啊，當時都依家都仲係一啲懸案嚟嘅，即係有啲穿著解放軍制服嘅人嚟即係打劫，跟住殺咗好多人咁樣。咁跟住係對嗰陣時九十年代就同呢、這個李登輝搞本土化開始由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係有關係，即係差唔多嘅時間咁樣。所以即係呢個共同嘅交往之中，發現大家係相異。這個是很普遍的狀況。咁呢個帶到一個問題，就是話我哋在香港從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講民主化的時候咧，其實我哋一啲講民主嘅就算係一啲理論大師或者政客、政治家咁樣咧，咁其實佢一路都係講民主問題，都係抽象嘅民主，佢都冇提到一個主權嘅問題。因為其實你睇翻西方嘅民主理論嘅發展，其實民主嘅概念同主權嘅概念係一齊發展嘅。最初就係實先有主權嘅概念啦，就是、因為呢、這個。1648年的時候的西弗利亞 Westphalia 的一個的協定，就是出現了這個主權國家 的制度。那個背景就是當時西班牙想搞帝國統一，一統歐洲，跟住荷蘭是西班牙的，就是被西班牙統治了一個時間，荷蘭出現了這個反抗西班牙帝國統治的革命在16世紀末，他們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之後，就開始聯同其他比較小的歐洲的一些當時的一些 kingdom， 即是一些王國，當時英國、德國這樣一起對抗西班牙這個帝國。跟著對抗西班牙帝國的時候，就變成一個30年戰爭，1618到1648年。咁跟住最後個戰爭就是西班牙帝國打輸咗，咁跟住就一齊喺1648年嘅時候簽咗個條約，就係互相尊重大家嘅主權，互相不侵犯，咁建立咗主權國家嘅制度。咁當時即係喺個反帝國嘅一個嘅過程裏面建立咗個主權國家嘅制度。咁之後就開始一開始嘅時候，主權呢樣嘢係喺皇室裏面嘅。咁跟住開始啟蒙嘅整個運動嘅歷史，就係提人民主權呢個概念。即係話主權唔係在於皇室，而係在於人民咁樣，咁先至可以出現民主化。咁所以個主權嘅概念同民主嘅概念係一齊發展出嚟。咁到到二十世紀嘅非殖化嘅時候，亦都係一樣。即係印度要獨立，就係要建立印度嘅主權，同印度建立一個民主嘅體制係一齊嘅。所有嘅反殖嘅運動都係要建立一個被壓迫嘅人嘅一個社群嘅主權。咁甚至乎台灣嘅時候，你無論係國民黨亦或民進黨，都基本上喺佢成個本土化嘅過程裏面是同民主化一起進行的，就是建立了呢個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實體的一個嘅諗法或者一個制度，即係喺國民黨嚟講就係中華民國，就係台灣，即係中華民國係一個主權國家，佢管治嘅地方就係台澎金馬。咁而民進黨就提出台灣主權未定論，未來通過公投嚟建立即係台灣嘅共和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但係佢兩者個共同點都係台灣或者中華民國已經係一個主權嘅國家。所以成個本土化同民主化一齊嚟。咁但係反觀翻香港好奇怪嘅，八十年代出現民主運動嘅時候，佢哋都係淨係講好抽象嘅民主，而唔係談論呢個主權嘅問題。佢都係假設咗主權就是中國嘅主權。咁呢個就係出現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去講公民權利、講社會福利、講民主權利嘅時候，你是不可避免要界定你是一個什麼社群裏面實行這些的或擁有這些權利呢，或者實行這些制度呢，你進行財富再分配，你是在一個什麼社群裏面進行財富再分配呢？你講民主就一定要講，或者講公民權利就一定要講公民的界線是怎樣，你怎樣界定呢？你不可以說是普世全世界人民這個是唱高調是冇可能實行的。而即係你睇翻香港嘅所謂左翼人士咁中意講普世價值，其實好奇怪一樣。因為普世價值本來就係一樣帝國主義嘅話語嚟嘅，因為即係唔知邊個講普世價值，因為美國講普世價值，因為我代表嘅就係普世價值，所以我可以隨時去世界某一個任何一個地方去進行控制、進行推廣自由貿易、進行殖民，或者推翻一個嘅政府咁樣。基本上講普世價值嘅人就係一個，通常就係一個霸權、一個帝國嘅話語嚟。咁但係香港嘅左翼走去講普世價值好奇怪，即係一個弱小嘅社群裏面係應該係講主權、 我哋要擺脱帝國、擺脱大國嘅主權。當然呢個主權或者民族嘅建立係永遠都唔會休止嘅過程啦。即係我哋見到英國人嘅身份建立，英國人身份建立之後有愛爾蘭問題，愛爾蘭獨立出去，跟住北愛爾蘭亦都想獨立出去，依家蘇格蘭都想獨立出去，跟住西班牙又有咧 Catalonia 等等嘅地方都係想擺脱佢原來屬於嘅民族國家，甚至乎已經獨立咗嘅尼日利亞呢啲非洲國家裏面亦都或者蘇丹咁亦都係。而家有南蘇丹嘅獨立，咁所以呢個係唔會停止嘅過程嚟嘅。但係喺香港嘅民主運動嘅論述裏面，我哋冇完全係跳離咗呢個主權嘅討論，一個主體性嘅討論，所以變咗我哋講嘅民主嘅時候，梗係講得十分之空。講得十分之空嘅時候，我哋就會跌咗入一個失敗主義裏面。我哋冇自己嘅主體性，我哋冇自己嘅主權嘅時候，我哋樣樣都係講十三億人民，所以好有趣嘅。即係台灣即係蔡英文去美國，咁跟住中共話蔡英文唔應該受到美國考核，應該用由十三億人去考核咁樣。咁即係台灣基本上係。冇人會接受，大家都好憤怒嘅，即係無論係南綠都係好憤怒嘅。對於中共呢個講法，佢哋共同嘅一個就係關你屁事，就是跟你冇關係嘅。點解十三億人我哋係唔同嘅？咁但係你睇到香港嘅情況就係呢個話台灣獨唔獨立，香港獨唔獨立，當然都係由十三億人決定。呢個係何俊仁有講過呢啲咁嘅嘢，佢當年係反台獨嘅時候，即係喺《明報》寫文向北京表忠，佢要反對當時陳水扁啱當政嘅時候，佢就話即係台灣問題十三億人嘅共同問題，即係唔使等共產黨講，係香港嘅民主派喺度講呢十三億人嘅話語。咁你爭取實在係爭取香港嘅民主嘅時候，但係你心裏邊諗住。同埋呢個概念上都諗住十三億人嘅時候，你一個好大嘅落差嘅情況底下，你最後就變咗一個向北京哀求民主嘅一種，就係、是、北京好憤怒，我哋就咩都冇，北京唔俾我哋就咩都冇，樣樣都諗住十三億人都好憤怒，好怕令到十三億人都即係你搞唔俾水貨下嚟亂犯法啊，或者係點樣你會令到十三億人都好憤怒，跟住我哋咩都冇，呢個係就係導致我哋有一種。失敗主義嘅狀況，呢種失敗主義係令到我哋錯失咗好多嘅歷史嘅良機嘅。從呢、這個即係、就是、最近呢幾年講好多，就係八九年之後，即、就、係、是、中共係一個陷入一個好孤立無援嘅危機嘅狀態。咁當時香港群情洶湧，即係最初話要搞三罷咁樣，係6月4日、6月5日嘅時候，跟住後來。即係呢個有啲唔知邊度嚟嘅黑社會或者係咩嘅人嚟搞事咁樣放嗰啲火咁突然間取消咁樣，咁變咗就係我哋香港人冇自己主體性，覺得喺呢個歷史嘅巨流底下，我哋係冇自己嘅身份、冇自己的角色、冇自己嘅能動性嘅時候咧，咁我哋係好容易係會錯失呢啲咁嘅機遇，就係、是、例如好似八九年鎮壓六四鎮壓之後，即係中共孤立無援，中國當時亦都係未必大家未必睇得到係擺得平，即係各個嘅軍頭對於鎮壓嘅睇法等等嘅時候，而香港國際所有國際社會都唔會支持中共嘅時候，香港其實有一個造反起義嘅機會，但係就壓停咗。咁如果當時係有造反起義嘅機會，當然可能亦都未必去制止到香港。日主權移交，但起碼當時如果香港人可以再勇武啲行多一步嘅話，而唔係好似小學生畢業旅行咁樣，見到有幾個人搞事就臨時臨急要取消活動，即係你可以想象當時有三罷，有全港嘅大規模嘅抗爭，有幾百萬人會參加，你點解可以驚咗十幾個人喺度倒蛋搞事呢？即係好難以理解嘅，咁但係即係錯失呢啲良機。咁其實就係我哋依家講本土論述，建立香港嘅主權論述，建立香港嘅主體身份。我唔相信好容易或者有可能係我哋會建立一個所謂嘅依家文匯大公一路講嘅港獨運動，甚至乎話有個全國獨立黨已經準備武裝起義嚟爭取獨立，呢個係冇可能嘅。即係如果香港一旦有機會係獨立咧，其實最可能嘅情況咧。其實呢就可能就是土共宣布獨立，或者是呢、這個你睇到依家即係呢個即係唔單止我冇成日冇聽呢個鬱敏嘅勸告，即係上 Facebook 打飛機啊，跟住連呢個土共都冇聽呢個鬱敏嘅勸告啦，即係開會喺度上 WhatsApp 打飛機，結果依家打出事，打個亂七八糟，其實基本就是 好嚴重的一個問題嚟。其實呢個係除咗一個偶然性嘅甩碌，其實仲有一個必然性嘅，即係土共發生呢個問題，就係呢個其實郭師一路都有講嘅，就係香港有一個實現主權嘅學，佢雖然唔叫呢個實現主權，但係實際有佢咁嘅現實。咁而中共要進行人口殖民、進行人口換人嘅時候，不斷放佢哋嘅人入嚟，操弄香港嘅。咁但係問題，中共並唔係鐵板一塊，佢有好多派系，咁所以唔同嘅派系都入咗嚟嘅時候咧，咁基本上而家發現，即係土共基本上已經係變成一個裏邊內部好多矛盾、互相爭逐嘅一個板塊。特別係留意到就係、土共有一批係六七十年代開始已經發展嘅講廣東話嘅土共，咁而亦都開始有留意就係依家。資本殖民底下，好多金融嘅資本入咗嚟，好多國企入咗嚟，有好多金融嘅專才入咗嚟，喺中銀系統啊等等，或者係金管局啊，或者係呢啲咁嘅機構裏面有好多嘅所謂海歸嘅大陸背景嘅人，佢哋都係黨員嚟，佢哋都有黨位嘅。咁究竟呢啲黨位同土共嘅黨位之間個互相從屬嘅關係點樣咧？咁之前當然梁振英啱當選特首嘅時候都有人講過、就係其實梁振英係代表北方嚟嘅一啲咁嘅跨國唔係跨國，即係國有資本嘅一個利益要進行資本嘅清洗。咁所以基本上，如果呢個係假設係對嘅話，基本上係喺土共嗰、那個或者係共產黨喺香港個系統裏面做好大嘅矛盾，土共講廣東話嘅土共同埋講北京話嘅北來嘅由北方嚟嘅共產黨嘅勢力，再加上本土嘅一直係北京嘅盟友嘅一啲資本家嘅矛盾。咁所以睇梁振英嘅特首選舉同埋喺依家以田北俊為首嘅自由黨，再加個唔知點解入咗去嗰邊嘅呢個陳婉嫻冇行出去，而家搞到互相指責咗個幾禮拜都停唔到嘅一個狀況。你睇到就係十分之混亂。你睇下喺呢個習近平未揾佢嘅政權嘅時候，北京好多唔同嘅派喺度鬥爭，其實佢都係利用香港嚟不斷咁放消息俾外媒嚟講嗰派又有咩資產啊，另外一派又喺邊啲嘅跨國公司度任職啊，佢哋嘅子女咁等等等等。咁所以依家係香港基本上陷入一個不可管治嘅狀態，對中共嘅角度嚟睇，咁所以好難保證咧喺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共出現咩大問題嘅時候，呢啲咁嘅土共或者係香港利用香港呢個實現主權嘅學建立咗佢嘅地位嘅一啲嘅共產黨嘅人咧，可能會乘機造反啦。佢哋唔係未造反過，我哋睇八九年嘅時候，佢哋見到中共血腥鎮壓之後，其實佢哋係想造反，所以梁振英都出聲明嚟譴責呢個北京屠城。所有土共出嚟造反，但系最后即系北京揾咗阵脚之后，佢又冇其他人可以用，咁所以亦都寄望不够，作为一个特赦咁样去俾佢哋继续喺度玩。咁但系佢哋系有造反过，有咁嘅机会。咁而你睇翻苏联瓦解，其实啲加盟共和国独立，其实都系嗰啲苏共嘅地方党搞出嚟嘅。咁所以呢啲虽然我依家咁讲可能係一个狂想啦，即係但係你唔可以排除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啲咁嘅机会出现。咁但係如果我哋香港人自己未建立返一个嘅本土嘅意识，或者係一个主体嘅意识，或者係一个主权嘅完整嘅论述嘅时候，到呢啲咁嘅历史嘅机遇再出现嘅时候，发生呢个由土共或者係即係地产党发起嘅呢个港独事变嘅时候，即係香港人就可能係纯粹变成一个利益被出卖嘅一个被动嘅客体，而唔係一个参与呢个历史巨流嘅一个主体。咁所以睇返依家个成个即係中共对香港管制其实危机重重，我哋唔需要成日假设中共好厉害，铁板一块，我哋要恳求哀求佢哋俾我哋啲乜嘢，而係我哋只要建立咗我哋嘅主权意识、主体意识嘅话呢，其实呢我哋可以再回首睇返我哋嗰个客观嘅环境，其实係十分之有利嘅。咁所以我十分多谢即係郭师同埋几位嘅年轻人喺呢几年为我哋嘅香港嘅本土论述同埋主权论述做出嘅贡献。咁所以我係好有信心香港一定係有出头天嘅，多谢大家。 嗱，我哋仲有呢一次仲有少少时间咧，因为跟住下一部分咧，我哋就俾翻三位年青朋友做一啲回应嘅。咁我讲过，我做主持我就唔会评论噶啦。咁我就好想阿郭师回应一下咧，即系头先李继迪嗰个 即係對你嗰、那個即係啊華夏邦聯啊一啲睇法，或者調翻轉你對香港民族論，我係冇聽過你即係講關於對香港民族論嘅一啲即係評論嘅。咁或者你可唔可以花幾分鐘時間？雖然你即係你係君子嚟噶嘛，係咪咁？啊，你唔係好似我咁啊嘛，大佬，我破口大罵噶啦，係嘛？咁但係你都可以即係將你對香港民族論嘅一啲睇法，你作為一個城邦論嘅，即係啊，頭先啊李啟迪唔知咪驚咗你啦，佢話即係將你同哥倫布相比啊嘛，咁咁即係呢個係啊。當然我都同意嘅，但開風氣不為師，啱唔啱啊？咁但我覺得你有必要咧，即、就、係、是、對呢個香港民族論，即、就、係、是、或者啟發啊，佢哋都好啊，係嘛？好嘛？啊！ 多謝，多謝玉文。本來就應該諗翻，應該第二啲再開一個論壇啦，再時間多啲再講啦，或者其他地方啦，因為始終時間唔夠。咁另外就係、是。因為民族論嗰班即係嗰班青年人，即係包括吳耀仁咁啊例外啦。咁仲係發展緊理論啊嘛。咁我嗰個係已經係整咗成三年，如果係思考嘅話，成廿年。咁就所以就我就好少係抨擊嘅，我只係當係話多一個本土論述出嚟，再多一個本土理論出嚟，咁就係互相扶持咁樣咁前進嘅，邊個贏都冇所謂啊，輸就一定共產黨噶啦，真係 個原因，個原因就因為共產黨自己冇本土理論啊嘛，即係土共嗰班人唔夠膽提啊，佢可以提啦，佢唔夠膽提啊。因為共產黨本來就要講民族自決啊、建國嗰啲，點解佢唔講嘅咧？即係呢個就係神奇啊嘛，即係本來係佢哋嘅長技嚟啊嘛，咁所以就冇所謂啊，咁佢自己綁住自己嘅腳啦，即係所以就同佢哋玩咁。咁其實民族論嗰個麻煩嘅地方就唔係喺主權啊、命運共同體啊，咁嗰啲就係唔係都係嗰啲嘢噶啦，即係無論咧帝國又好，即係個大嘅影響世界秩序嘅帝國，即係好似前蘇聯或者係依家嘅美國咁，都係有呢套嘢嘅。咁啊，民族論嗰、那個難搞嘅地方就係難處理香港個狀態，即係香港唔係。香港是在大國，它不是小國來的，就是以它那個金融力量是逼近一個大國的，就是它的金融儲備和金融交易那些，但是人口不多，就是只有七八萬人，但人口又複雜的，那麼累積了很多很多朝代的甚至很多族群的遺民，就是除了是來自這個中土，就是說華夏那邊的嶺南那些疍家那些，其餘那些例如印度啦，即係印巴、印度半島啦、南洋啦、中亞、西亞啦，咁當然係最後就係嚟自呢個美國、日本啊嗰啲咁嘅嘢，即係佢累積咗好多嘅人喺呢度咁一個國際嘅城市。喺呢度做民族論述嘅話，只能一係就係好簡單，就話依家此時此刻、此時此刻、此地。那些人就是香港民族了，這個是危險的，因為你沒有了那個一來沒有了歷史傳承，二來沒有了那個 恆常的文化辯論能力。如果所有都是此時此刻此地的，那下一時下一刻下一地香港人被大陸人佔領了，那香港民族就是新香港人了，是吧？咁原本嗰批香港人點樣呢？或者當香港本土人處於即係喺不斷中共殖民之下，香港人處於少數，或者係唔再處於大多數啦，即係唔係再佔據七八成啦，可以退到去佔據五成六成嘅時候，嗰批原先嘅香港人點樣自處呢？咁我嗰個華夏正統論或者係華夏民族傳華夏文化傳承嗰，其實係族群鬥爭理論嚟嘅。族群鬥爭理論啊，本土入邊嘅族群鬥爭理論，之所以要鬥就因為你比我差，所以我要鬥你，我要統治你。你唔同我唔係平權，即使你人數多過我，即使你人數已經到達一個關鍵少數，但係由於你嘅文化低下，所以我要統治你。 我之所以統治你，因為你入咗個境啦。咁呢個華夏論就喺呢度，你入咗個境，我咪統治你。你喺大陸，我唔統治你。你入咗個境，所謂統治即係同化，即、就、係、是、你要跟我一套。你個套咧就係唔得嘅，你個套差過我嘅。我可以論述俾你睇，你差過我。咁嗰、那個華夏，所謂華夏正統論就係呢樣嘢啫嘛。嚇，鬥爭理論嚟嘅。點解要鬥爭咧？因為你唔係神仙啊，你係人啊，要食嘢啊，要用資源啊。你可以去美國嘅冇所謂，去加拿大冇所謂，但係留喺香港就係咁。咁如果你當我係哥倫布嘅話，就好簡單，我係一個留喺美洲嘅哥倫布，唔會翻翻西班牙，因為美洲更加好世界。跟住嗱，呢個就係比西班牙更好，呢、這個就係新西班牙，你西班牙女王，你資助過我啫，跟住咪同你結邦聯咯，你唔聽話咪算數啦，獨立啦，我叫 New Spain。咁香港咪好簡單，香港咪新華夏啫嘛。你嗰個老華夏，你已經冇曬活力，冇曬道德，冇曬傳統華人嘅特徵嘅啦。咁我咪新華夏咯。你我係好細啊，但係我新得嚟，我係比你係順，比你係威力強大，即係喺文明力量嗰度比佢威力強大。好簡單嘅就係佢哋嚟香港一下讀唔到書就話我哋排華。排乜鬼啊！我哋都未有主權，因為主權未確定，雖然有啊，但係未確定。嗰啲稍微趕得下佢哋，佢哋就已經覺得話你排華咁樣排走我哋咁，即係大陸人係咁樣睇啊。咁故此就係、是、呢套係一個即係香港佢你睇起上嚟佢一個小城市，但係實際上佢嘅威力係去到大國嗰度咁啊。但係中國佢係一個大國。佢個總量好大，但係佢唔係一個精鋭嘅力量，唔係向前衝擊嘅精鋭力量。咁香港可以做到呢一度，咁佢跟尾咪跟咯，唔跟唔到尾咪甩咗佢咯。但係起碼係扮住先話你可以跟上嚟嘅，我可以唔介意，我唔介意統治埋你，唔介意，我唔介意教化埋你，因為你咁，因為賴念呢個同文化同源或者係。嘅關係，即係等於係哥倫布去咗美國啦，咁跟住佢唔翻去，喺嗰度建立一個新西班牙，咁舊嘅西班牙好差，咁啊俾人打之類，咁哥倫布就同西班牙女王話：我而家派兵去保護你。情況等於美國喺納粹德國係攻擊英國嘅時候話：美國我翻返去幫你，同一個道理就係咁。 好，咁我哋休息一下先。 香港本土民主運動論述探明，本土青年論壇，民族論與城邦論。 好，咁啊，我哋翻翻嚟呢個踩場嘅論壇最後一節。咁啊，頭先咧就國師俾我撩兩撩，咁佢都講咗一段都好發人心省嘅 ，OK？ 咁大家更加清楚佢嘅論述啦。嗱，呢度有幾多個人睇過佢書咧？我就唔知啦。買就可能好多人買，係咪？嗰啲即係反對呢個城邦論嗰啲人咧，多數都未睇過嘅 ，OK？ 咁但係我隔離呢三個後生仔就唔係嚇，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討論啲相關問題，尤其是而家講緊呢個所謂香港個本土意識啊，不斷。即係所謂啊，喺香港已經成為一種潮流思潮嚟嘅，呢個係又有行動啦。咁思潮嗰啲催生嘅人，或者而家仲喺度發展緊咧，就係、是、靠我右手邊呢幾位年青朋友係嘛，希望佢哋寫多啲文啦，係咪？咁當然有啲人佢又長於論述，咁但係未必即係表達能力好似我咁強嘅，咁你可以訓練一下啦，係嘛？呢個即係。因為有時冇辦法㗎啦，係嘛？教授嗰啲啊，或者好似國師，國師都係佢因為做本土論壇咁講嘢先叻咗啫嘛，係嘛？佢嗱第一佢聲線同我哋啲聲線就已經有個差距先啦，係嘛？但係佢嗰啲咧就係、是、即係你慢慢去倒吃甘蔗，知唔知啊？咩叫倒吃甘蔗係嘛？啊，即係去到最後咁，即係嗰啲。啲料就出嚟噶啦，咁但系呢啲初生之族啊嘛，右邊呢啲係咪？咁啊，梗係頭先我覺得李啟迪都仲係收斂嘅， 好，而家我哋将个时间咧就交俾阿卢思达，因为佢头先咧就即系真系即系未讲一半都冇嘅，我知道佢。咁嗱，你要言不凡，我俾即系几分钟时间你啊补充，同埋或者你头先听咗之后，你自己有啲意见都可以利用呢段时间讲嘅啊。好， 系多谢多谢。咁其实我头先我嗰 part 咧，其实主要都系讲民族论同城邦论，或者本土成个本土主义，其实都系企喺呢个全球化嘅反面嘅，即系我要咁睇。咁所以其实头先阿孔国峰同埋陈云教授讲嘅两点都系承接，即系我想承接呢两嘢讲嘅。咁第一就系、是、即系孔国峰教授就话，即系普世价值其实系一种帝国主义用语或者话语。其实呢、這个我哋慢慢即系同呢个即系左交教授啦，或者同呢、這个。西媒教授，即系西媒，即系外国嘅传媒，即系你发现外国嘅传媒点解点写都系呢个角度嘅咧？即系话永远都系话我哋歧视大陆人咁样。咁大家慢慢会即系思考，其实佢哋话背后 agenda 就系所谓普世价值，亦都系所谓嘅帝国主义。咁就咁陈云就讲就陈，即系共产党本来咧就系应该系讲。本土民族建国呢啲嘢，咁因为而家我哋去讲民族呢样嘢咧，其实都系比较先嘅嗰个根据，其实都系其中一个都系列宁啦。咁呢个共产党啦嘅提出嘅民族建国嘅理论啦。咁但系而家嘅共产党咧，其实佢都变咗讲普世价值噶。佢除咗喺民主或者選舉呢啲嘢唔講普世價值之外咧，佢喺香港咧係會講普世價值嘅，即係話你唔可以歧視大陸同胞啦。如果你話嗰啲人周街屙尿咧，你唔包容咧，你先係冇質素咁樣諸如此類。咁其實所以我想我今日成個辯題想講嘅就係、是、普世價值已經即係唔係好似我哋一路以嚟所。感覺嘅咁聽起嚟咁堂而皇之咁美麗嘅一樣嘢，實際上係我本身我唔係一個服眼於普世價值嘅人啦，因為你辯論唔到咩係普世價值嘅。咁事實上普世價值咧，作為一個全球嘅終局咧，即係所謂嗰個 the end of history 嗰樣嘢咧，實際上喺廿一世紀咧。我哋香港有咗即係本土論述或者本土主義，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正如我一開始所講嘅，其實係一個大潮流嘅裏面嘅一點。其實喺世界，尤其是歐洲嘅範圍咧，其實全球化所帶嚟嘅影響咧，就係喺民主社會亦都會出現。即係有啲建制派成日都講咧，即係土共成日都講。民主是不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民主真的不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因為當一個全球化去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你的國家的民主機制將會失效，你世界各國的人民是沒辦法再用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個社會契約，就是那個社會契約就是裝 lock 那個，就是類似就是虛擬的，但是有社會風俗實際的在裡面的來影響政府的行為，就是說簡單一點來說，實際一點來說，那個政府可能簽署了一些國際公約或者加入了一些國際組織，而導致它主權的部分喪失或者全部喪失，而任由這個跨國的資本集團橫行，這些地方的低下階層，尤其是低下階層都會受極大剝削，它的民主制度也都會淪為廢紙，因為你無論選到誰上台，你都一樣要被外面的人去剝削。那這個對於我們來說呢，其實歐洲的所謂的右翼興起其實就是這個所謂歐盟的實驗的一個反動，所以近來英國其中一件事真的留意到，就是保守黨為重新制定這個 人權法，因為前任的工黨就說他們覺得前任工黨的人權法是建基於歐洲人權法庭，英國裏面咧一啲本土嘅人權嘅案例咧點判法咧，好多時候就要揾呢個歐洲人權法庭，嗰權力咧會大過英國嗰個最高嘅法庭。 咁即係話咧，英歐洲嗰個人權法庭咧，即係英國本土之外嗰個法庭咧，係有權去叫你話喂，你咁做唔得嘅，你咁樣歧視乜乜乜乜乜，咁要叫你改喎。咁呢個其實係主權嘅部分喪失嚟嘅，以呢個所謂保護人權嘅理由。咁所以呢個啱啱上台嘅保守黨嘅嗰、那個諗住嘅做法就係咧，將而家呢個歐洲人權法庭咧變成一個諮詢機構，就唔會有實權。咁佢哋所講嘅話語就係話，人權要同呢個主權得到合理平衡。咁其實似唔似我哋所講嘅所謂即係普世價值喺香港橫行，而反而導致我哋嘅權利喪失嗰樣嘢？咁所有大陸人嚟到，咁大陸人梗係有人權啦。咁但係問題，大陸人嗰人權係咪可以去到去破壞我哋香港嘅風俗秩序，同埋我哋嗰個一路以嚟嗰個共識，或者我哋個主權，甚至我哋嘅利益，甚至我哋嘅奶粉嗰個程度呢？咁其實我覺得香港發生嘅事，其實同歐洲可能大家對於即係英美即係比較熟啲啦，但係喺歐洲發生嘅嘢，其實就係同香港發生嘅一樣。而所謂嘅全球化或者自由化咧，喺全球其實都有得到，都有遇到反抗。而我即係即係大家唔好妄自菲薄，就係、是、原來其實香港係走喺世界最先。我哋遇到嘅全球化，唔止遇到全球化，而唔止遇到美國，我哋仲遇到中國。仲要崛起緊嘅中國，呢兩個而家最困擾世界嘅嘢咧，我哋同佢相處，同埋佢同佢抗爭嘅經驗係最豐富。咁你睇下台灣嗰啲人咧，係仲係瞓喺仲喺夢裏邊嘅，因為咧有個台大陸嘅學生去華語選學生會，唔記得咗叫咩名啦。咁但係嗰啲人就會為數不少嘅人咧，都會話：喂，咁佢有人權噶嘛？哇，咁。咁啊，大陸人去選總，去選台灣總統咁得唔得咧？咁人權同埋主權嗰樣嘢咧，係因為普世價值嘅名義咧，係基本上喺全球範圍被拆洗得好緊要，即係主權嘅觀念開始冇曬。所以我認為咧，無論你係認同城邦論啦，你無論佢哋覺得香港應該成為民族，然之後完全獨立啦，或者點都好啦，我哋都應該有個默契，就係其實我哋係。我哋而家做緊嘅嘢，或者我哋喺呢個位咧，其實係好有歷史意義嘅。就係其實我哋喺全球化嘅尾聲，或者我哋可以成為終結呢一個咁嘅美國式嘅 model， 去剝削全世界，或者普世價值令到全球都冇曬任何性格，變成一個類似即係唔知點解大家會講光明會，點解講咁耐就係因為普世價值最後就係光明會咯，普世價值。所有嘢去曬一個道，一個 standard， 一個標準，然之後就有一個世界政府管咯。咁所以其實即係由呢個蘇聯瓦解之後，即係全球嗰個所謂政治或者文化秩序都係變成咗以美國為中心。雖然我哋而家比較留意到嘅係中國嘅壓迫，但係問題係美國係喺中國入邊係更加。嗰、那個宰制更加強咯，即係如果你對於全球嘅歷史係有融合嘅睇法嘅時候，咁所以我認為即係我哋而家香港本土主義其實唔單止我哋自己嘅事啦，即係而佢係一個起點啦，就係、是、我哋要拒絕，即係翻去。我一開始講過嗰個奶粉事件，即係勞峰點解我要喺即係喺蘋果裏面屌嗰個蘋果嘅主編，即係嗰蘋果嘅社評咁樣。其實就係因為我嗰陣時就係覺得咧，我寫完嗰篇咧算啦，因為我感覺上咧，或者我預計咧，如果我鬧嗰個主編咧，或者我鬧嗰、那個社評咧。應該以後都不會有一燈的，不過照寫就因為真的很重要，那個東西就是自由市場怎麼可以比活生生的人重要。所以這個所以即在我眼中，其實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服眼於自由即是普世價值的人，所以 對我嚟講，即係21世紀係一個 the start of history， 就係我希望即係全世界被剝削嘅本土人可以聯合起嚟，好似好左交咁。但我覺得係需要嘅，係多謝。 好，跟住我哋將時間交俾阿李啟迪啊。 啊，終於可以講慢啲啊！今日咧，我冇預期嗰個辯論咧係去到咁深入嘅，亦都我想用我諗一套金融小説，佢叫《倚天屠龍記》。武功嘅世界好奇妙，佢有外功同內功。鬱敏咧平時咧刀光劍影嗰啲叫外功，佢雄辯滔滔嘅能力啦，一針見血一秒必殺嘅能力咧，呢啲係外功嚟嘅。去到論述嘅層面咧係內功。今日咧有兩套內功出現咗，《倚天屠龍記》咧有明教咧，即係邪教，亦都有所謂少林正宗，但未必係正宗。面對帝國主義咧，建立民族主義啦，建立國民身份啦，行使民族自決權啦，然後你個獨立國家咧，透過自己外交同武力咧去維護自己獨立咧。是19至20世紀以來的標準答案，在《倚天屠龍記》的範疇，這個就是少林武功。少林武功很麻煩的，通常呢少林裡面呢武功最高的叫方丈。為什麼做到方丈呢？因為要練了三年功才做到方丈的。咁結果呢，阿張無忌呢因為要應對好多唔同對手問題呢，佢就冇辦法練三年嘅少林寺內功。咁練第二套叫乾坤大挪移。陳雲提醒我哋，少林武功呢練咁耐練唔切啦，我哋練乾坤大挪移。乾坤大挪移有咩咁神奇呢？就係呢喺可以同其他武林高手對決時候呢，吸咗佢內功過嚟據為己用。香港地方好小，是不是人口又不够，不要紧，我们吸了文化来用，那我武功就高过你了。其实很巧妙这件事，因为这个是非常之有创意，即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人才想得到，也都是反映了为什么张无忌武功高过六大派高手围攻光明顶都打得赢。有另一个跟陈云一样咁睿智的人，我想提一提出，他叫达赖喇嘛。西藏是一个比香港更加恶劣的境地，它有差不多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人口只有300万。按它的人口和资源是没有办法守卫它的土地，它守卫不到的土地都没有办法延续它们的文明和宗教。达赖喇嘛又用了乾坤大挪移，它怎样大挪移呢？藏族的藏传佛教的传播地呢，不是限在西藏高原上面，他将藏传佛教带到世界，他将它升华了文明的层次。然后我们现在见到达赖喇嘛，他世界各地都受到非常之高的礼遇，他见美国总统呢中国都出不到哪句声。这种呢就是将一个斗争的策略呢转化了，他不跟你斗资源和斗人口，转入了精神的层面。我哋可唔可以话藏传佛教依家赢咗咧？可以话赢咗，因为大家都知道达赖喇嘛依家喺国际上面，佢系道德嘅 icon， 佢象征嘅系和平、平等、仁爱，而中共嘅残暴，中共冇办法喺形象上斗得赢佢。但系另一个面向咧，佢可以系输咗。点解咧？原本嘅藏族嘅300万人咧，大部分都喺中共嘅统治之下。达赖喇嘛道德的胜利没办法将他们在中共压迫里面救出来，所以呢就是有两套功夫，简单来说就是大家行哪一套。内功的目的就是打赢对手，是不是？那在政治上面呢，其实就是为我们香港人争取多些权利。哪一个方法可以令我们香港人有更大的权利呢？是我们可以慢慢想，可以辩论回几十年没问题。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就是想，我们为什么香港人以往没有的权利，我们现在知道需要有。我们以往没有主权，我们需要有主权。 冇民主，我哋想有民主，想主权在民，我哋要行民主体制。以往我哋冇武力权，要俾警察打到头崩牙裂。可能有一天香港建国之后有武力权，有自己军队、自己国防，唔再受外敌嘅随便欺压。这个就是由无权去到有权的过程，而其中中间那些东西，中间的修辞，中间的政治宣传，中间的一切一切历史，都是策略来的。我相信这个辩论不会有一个结果的，因为结果是哪一个策略可以令到香港人更加有权呢？其实在每一位身上面活出来。即是陈文说中国一定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从有了意识之后，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怎样才可以在生活里面为自己充权，怎样由一个奴隶变成一个主人，原来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过程而已。民族建国制，我们透过自己700万人的团结加强自己的力量，华夏文化就是借了一些外面借来，或者可能未必外面借来，远古借一些回来，我们的文化去赋予我们新的道德力量，可以令我们昂首面对中国人。当然了，民族建国都可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刚刚上次讲了讲完，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怕说、一边要打沉另一边、这样，或者我被人踢入地狱、虽然地狱的火是很烫的，我都记得这首歌，但是 我想插两句，刚才想听了陈云和你讲的东西，我其实是有两，你都是有两套功夫的。陈云那个是一个文化的优劣论，这个世界是实际的优和实际的劣，而你那种就类似于我和你是不需要分辨个什么，但我们两个独立，我想是这样的。我想是这样 的，文化优越的时候就有一个 term 叫三民主义啦。Chauvinism 应该是三民主义，不是三民主义， 陶杰主义。 我一层我一层埋三民主义的，我想 是即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刚刚堂主讲的问题是21世纪要面对的问题。怎样我们可以抵挡自由市场之下的力量的冲击呢？我们怎样为没有权力的人充权呢？同一道理，这个是另一个 aspect， 更加有前瞻性，我都未有时间 address 到。是咯，所以是咯，未来的辩论咧会越来越精彩啦。今晚都是讲了几句啫，系啦，多谢大家收听，唔该。 即系而家先至系进入高潮，但系就够钟啦，系嘛？所以就系、是、永远就一定系有遗憾嘅，系咪？咁但系我哋开咗个头啦，咁我希望咧，即系喺不久的將來，即譬如香港復興會那邊可以，因為現在你搞緊啲高峰論壇，黃岸賢都同得你講啦，係嘛？咁呢班都可以對下嘴啊，大佬，啱唔啱啊？即係應該，因為而家我始終覺得咧，我哋即係不缺行動派咧，針對某一啲議題咁有一班人湧出嚟，咁呢班年青人事實上都係有貢獻嘅，雖然係咁俾人抹黑啊，我諗係全香港即係喺立法會裏邊得我一個幫佢哋講説話嘅就冇嘅 ，OK。光復社區啊，呢啲咁嘅行動啦，呢班行動派咧，我哋真係老實講，都係靠呢班後生仔啦。咁我哋都係即係一定係會支持佢哋啦嚇。咁啊，另外就今日呢一班咧，就係、是、真係論述啦，係嘛？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可能尤其是亞明，因為佢唔習慣喺呢啲場合啊，係咪？但文章寫得非常之好嘅，即係我自己都寫文章嘅人。即係我覺得咁堂主就直情係多產添啦，而且嗰啲堂主嗰啲好有殺佛力量嘅，不過白字比較多，係嘛？但係呢個無損佢啲文章即係嗰個威力啦嚇。咁即係另外李啟迪咧，佢係一個佢好有創意嚇，佢開創呢種理論係嘛，同埋真係睇到。即係慢慢，當然而家好多人未必能夠明白，但係即係喺未來咧，我哋都仲大把機會咧去即係做呢啲相關嘅論述嘅，所以我哋非常之感謝呢幾位年青朋友啊，即係一直以來嘅努力啦嚇，咁啊。另外在我左手邊呢兩位教授咧，嗱咁當然即係阿孔教授就中意喺 Facebook。即係搭飛機啦，係咪？咁但係佢嗰啲唔係飛機嚟嘅，嗰啲對我哋係一個道德嘅聲援嚟嘅，對本土派係嘛，係一個道德嘅聲援嚟嘅。 離地打氣。 離地打氣嘅喎，佢 他在美國人在美國是吧就是 場外打氣 場外打氣場外投票都得啦，係嘛？場外打氣，呢個場外好遠嘅，但係由於而家即係有互聯網咧，其實就好近嘅啫嘛。大家喺同一個時間都睇到你寫嘅嘢，唔同嘅地域係嘛？咁呢個冇人提過天涯若比鄰咁解啊嘛。嗱，國師咧，即係我唔係即係嗱，譬如你睇下《城邦戰勝歸來》，都出咗有一段係我講佢嘅，係咪？一個書生喺個面書度寫文章，可以成為一家之言，不但止咁。大佬日日文匯大公頭版，係嘛？呢啲講笑啊！我都即係因為咁沾咗光，係嘛？都有我份，係嘛？咁即係呢種又係即係嗰個理論嘅先河，係嘛？同埋即係由於呢個本土思潮嘅興起啊，我覺得國師嘅功勞咧係即係或者佢個貢獻咧就係我哋唔可以否定嘅。即係即使佢誒城邦論又好，唯民論有入邊有啲地方咧都係可以討論嘅啊！即係任何一種即係意識形態啊，或者一種理論都係可供討論嘅。即係等於佢批判五四時代嗰班人係嘛？咁我同佢又唔同意見嘅係咪？因為我覺得五四時代冇呢班有咁嘅搞搞震咧去破壞咧，即係你亦都唔會有進步啦。當然有啲人認為五四就即係整咗共產黨入嚟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喺而家即係香港咁嘅環境底下咧，我覺得係好需要。即係好似呢班年青人啦，仲有好似國師呢啲啊，即係佢可以為我哋香港描繪一個即係塵世天堂的預約啊，即係描繪一個藍圖係嘛？咁起碼等大家有個願景啊。當然係好艱難嘅。頭先你食飯嘅時候先講，喂呢啲喺現實上全部係不可能，包括我講嘅嘢。在議會裏面提出的主張在現實上都不可能是吧陳雲說的事在現實上都是不可能李啟迪那些主張又是不可能但是這些現實上的不可能是會有機會變成可能的嘛是吧那你不說就永遠都不會有是吧所以 我即是在講五區公投的時候我特別引述一個歐洲的學者的講法就是他說歷史上面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由烏托邦開始以現實告終包括共產黨的革命都 是所以今天這個機會呢就即我覺得是非常之難得也很多謝這麼多位來捧場我也要再一次對那些報了名但沒辦法來現場看我們這個論壇的朋友呢就道歉的那我們整理好之後呢我們就會剛才都差不多一半呢大家都可以通過直播看到的了咁我哋整理好咗之後咧，就再經過剪輯，咁啊原汁原味，咁就送俾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呢一次嘅辯論。咁啊，正如阿李啟迪所講，即係呢個只係一個開始嚟嘅，跟住我哋可以繼續啊，類似呢啲相關嘅本土思潮嘅討論。咁多謝咁多位年青朋友嘅參與，多謝國師同埋多謝遠道而來離地打氣嘅孔教授。好，論壇又結束。節目時間我又偷咗雞，唔使做一集，拜拜。